好啦，时间系10:12，听紧呢个风骚浮人。早晨，早晨，我系小张张， 继续快乐， 新年啦， 石金地， 系啦。 啊，嗰、那个粉红色衫嗰个靓仔 ，sorry， 呢叫桃红。 哦，系、哦。 仲 pink 做咩咁红粉飞飞啊？ 因为佢系 back pink 啊嘛。 系啊，Happy New Year 啊，大佬，你着翻件黑色衫啦。 佢系 PAIM pink， 背痛小子。啊，喂，早晨，早晨，三小时嘅任务而家开始。呢个星期二10:03，19度气温，相对湿度73%，多云，下昼部分有阳光，有微雨嘅。展望未来数天，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陪住我哋有风骚化嘅人，同埋呢一首歌曲《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啱啱就系呢个2024年咧，咁啊开心嘅气氛都未完结啫。咁啊，琴日收到啲唔好嘅新闻啦，咁样衷心希望呢个日本地震咧嗰个严重程度咧就到此为止啦。因为直至头先所睇到新闻咧，就话日本嘅地震咧死难者增至13名啊。咁啊，而家暂时所有嘅海啸警报解除，同埋如果有啲朋友即系香港嘅朋友们咧系去咗嗰度旅行咧，祝大家平安，每样嘢保重保重吓。 嗯，唔好再有余震啊。 系啊，即系任何 时候有地震啊， 即系好唔开心，其实任何时候都唔开心噶啦，即系唔系净系话因为啱啱系新年嘅关系，而系睇到呢新闻系好唔开心，即系见到哇好惨啊，即系好多嘅冧楼啦，同埋啲人嘅逃难啦，电视上边嗰啲主持人又戴晒头盔喺度讲啦，咁样个气氛系好得人惊吓噶吓，咁啊希望尽快回复正常嘅。好，风骚快人踏入翻工嘅日子，各位朋友今天心情开心啦吓，不过市面未完全回复过，你觉唔觉得啊？ 我觉得 起码学生未翻， 未有， 今日第一日翻啊，应该 未翻。听日翻， 听日 翻工就今日翻。 有啲学生琴日已开始要上你堂啦。 系啊，有啲学生琴日要上我堂啦。 咪就 系 咯，就系你啲学生啫嘛，真系好阴功，我都系咁话。 喂，好累，冇听过填鸭式教育。 系啊， 唔好咁啦。你又点解你又唔可以喺个学生嘅角度觉得，好好啊，第一日就可以见到 Brian Sir 啊？ 你冇做过学生咩？你会唔会咁谂啊？放紧假仲有边个人？ 嗱，如果但系有个老师系有咁有趣嘅话，咁点解唔可以见下佢咧？ 你只能够用有趣嚟形容佢咯。 虽然有趣，学唔到嘢。 嗱，嗰个只系学古古啊，学古文嘅马老师啫。 系啦，你个位就俾人入啦。 系啊， 我呢个老师学唔到嘢，我个学古文嗰个都学唔到嘢啦。 又唔可以咁比较嘅，有时吓睇下俾几多，系嘛？你唔使钱噶嘛？你估学古文？ 阿 Doctor Matthew 又会嚟同我哋讲下呢个心事嘅。 系啊，今日讲拖延啊。 拖延， 哎呀，好好啊！我觉得呢一个拖延症， 真系其实好多人都有，我自己都有。 有边个冇？你身边 你都拖成年啦， 睇下严重唔严重啫。 佢点知拖咗一年啊？其实佢拖咗十几廿年噶啦，拖住个肚腩。唔好咁啦，头先你两个先交换戒指， 系我送俾佢嘅，佢冇交换俾我。 我见到你哋两个真系做埋啲真系好得人惊嘅嘢， 戴喺佢手指上面。 代表一生一世， 哇！ 爱你一个， 太好啦！ 一生一世做风骚快活人。 喂，嗱，你讲少咁讲啦，但系其实咧，送戒指俾一个喜欢人咧，或者想追求嘅人咧，其实真系一个好重要嘅， 好紧要。唔好唔好立乱俾戒指人哋嘅，其实呢个系一个 engagement 嚟嘅。 调翻转 系咪？ 我曾经试过嗰个人俾翻只戒指， 哇！ 应该啦， 戴咗。一段時間之後係分手咯。 你自己肯定，你願意肯講啊？咪一陣間又話我哋兩個屈你。 唔係， 嗱，預先警告，前面有個氹喺度，大佬，請問你願唔願意跌落呢個氹度？ 佢真係你 簽個字喺度先。 佢真係好抵死， 白紙黑字你簽。 你簽咪貴啊？ 佢好似係幫你，佢好似係幫你，但係其實嗰個氹仲大。 得啦，你簽個名先啦， 你肯定 料就貴先啦。 你諗清楚先， 唔好一時衝動啊！ 因為有時唔係回憶嗰種。 下嘢啊嘛， 回忆弹出嚟系有禁制唔到噶嘛，即系我谂起，因为见到你，因为戴戒指或者 return 嗰个戒指咧，系一个心里边一个结嚟噶嘛，曾经你哋冇试过咩？你冇试过送戒指俾人咩？ 我女仔都系收戒指嗰个嚟噶嘛， 送戒指梗系试过啦。 你例如你应该一生中唔止收一次戒指， 我收过好贵重嘅戒指添， 分享下俾我哋啲后辈听下， 佢点解要刻意咁样 emphasize？ 唔系 问下大家佢嘅经验啫。 你有冇收過戒指？ 風敏感先啦， 即係你講緊呢個就係 戒指，我未收過， 我都未收過。 你冇收過戒指啊？ 送過俾人， 多數係男送女嘅，好少。 所以咪就係咯，我咪就係話，其實我好難會話有個return 咩人，即係人哋。 咁如果你分手，你會唔會俾翻佢啊？ 梗係唔會啦， 點解啊？ 點解要 完結咗啦？ 係啊，佢唔會想要翻㗎啦。 要嚟做咩 咯？我唔會咯， 係啊，攞個黑包翻靚靚。 咁嗰隻戒指會點啊？繼續平時當襯衫戴 啦，係梗係啦。 咁但係你新嘅男人唔會嬲，喂，你做乜仲要戴個戒指？ 你憑咩嬲啊？ 或者你唔同 呢樣嘢係我自己以前嘅過往嚟㗎嘛？係啊， 需要交代。 好犀利， 咁會唔會倒物私人咧？即係見到戒指諗翻嗰段經歷。 梗係會啦，梗係會啦。 咁但係佢歷史嚟嘅， 係啊，咁有咩問題啊？ 私少少咯，唔好人哋私咯。 即係精神上出軌係咪 ？OK 啊，馬老師，咁我都係送翻俾你。 你點咗去邊度啊？ 你講 啱啱話真係送戒指，我覺得真係唔好立亂俾咯。 係啊， 因為其實就算我係女仔嘅話咧，你送咗隻戒指俾我，我覺得嘅就係喺一種大家嘅關係嘅認定嚟嘅、 嗯， 一種認定嘅就係唔係大指嘅就係男女朋友啊。其實講緊嘅就係話，其實你係求婚㗎啦。 咁 又 冇 咁 嚴重， 咁又冇咁嚴重。 唔係㗎，我覺得係咯、哦，你俾得我嘅話就係求婚戒指嚟。 因為譬如有啲喺我哋啲朋友咧，可能有啲戒指咧，成日都會買當 accessory 當飾物，有時覺得喂幾靚喎， 一人一隻， 係啊，交換啊，或者喺邊度買啊？ 嗯， 即係可能貨分，即係朋友之間嘅交換。 你有冇送過俾邊個？ 因為我就係喺東歐嗰段旅程其中一日，有個去大學參觀，有個 professor 女性嚟嘅，佢係一個漢語系嘅教授，佢、就見到我戴咗一隻戒指，我呢隻戒指清邁邁嘅，我覺得幾靚。佢、就話可唔可以同我交換？咁、我覺得佢都講到出嚟， 交換戒指添啊！ 就話唔緊要啦，所以呢一隻就係佢送俾我嘅。佢、話克羅地亞買嘅戒指。係 咪琴日嗰個睇嗰張相個女仔？係 啊，冇錯。紫色人啦、 啊，係、啊、紫色人啦、 啊， 係、 啊、克羅地亞買。 你交換戒指呢樣嘢都有啲。吓、啊，代表 我谂系嗰，因为嗰一日我哋又玩得好开心，一齐交流嘅时 间。玩咩嘢啊？ 咁我哋又 玩咩玩啊？ 老师，关你哋咩事？ 冇一齐交流，即系佢又 问下啫 嘛。我又可以，我 你谂到啦。 呢个 玩完之后会交换戒指， 我愿意，我愿意跌落呢个氹度，就系咩？我哋嗰朝早会一齐去佢间大学度参观，即系会坐得同佢啲大学生一齐、 哎。我真系惨啦，每次我同人玩得好开心，跟住交换戒指。 你有嘅，你闩埋房门玩啫，嗰啲系咪啊？ 交换第二样嘢就 交换温柔， 又 飘又温柔。 咁所以佢就话：诶、哎，即系我哋要走啦，离开啦，都知道应该短期之内唔会见嘅，因为佢都唔会特登飞嚟香港，我又唔会再去东欧啦，短期之内。咁佢就话可唔可以我哋交换只戒指当系一个memory 纪念 咁样， 好浪漫， 几好浪漫咯、啊。 虽然嗰只青蛙嘅戒指我系好中意嘅，咁但系佢话佢都讲到明话交换。 其实点解佢要交换戒指？ 点解咧？ 佢要你记住佢。 咁即係嘅，而家我見到呢個戒指，係 咪嗱？如果你冇呢個戒指咧， 係 啊，冇呢個戒指，你完咗呢個旅程咧，可能冇幾耐，一三四日你又唔記得。 嗱，唔係話乜嘢咯，佢一定唔會係冇嘢。 我都覺得係， 佢一定唔會係冇嘢。 其實好短暫 嘅 啫， 唔 係講緊 男女之外，或者佢覺得好係啊，你好 likeable， 即係你好 adorable。 咁都可能係 adorable， 點解咧？因為佢嗰一日咧著住一套全身襯到落腳噶。都是成身紫色的，加上这戒指都是紫色的。我一落车，我 有 个口花花，我走埋去。I like your fashion style， 我咁樣。 咪係咯， 但我好誠懇同佢講嘅喎。 唔係話 你 誠 唔 誠 懇 啊？ 唔 係啊。 I like your fashion style， 咁之後佢就 thank you very much 咁樣。 係啊， 佢就可能覺得你都幾有 taste 喎咁樣。 係咩？ 你諗多咗啦。你諗到我從來唔會咁樣諗你。 喂，梗係你今日都係新年嘅第二日喎。 諗起金正恩啫，點 解？我冇睇啦，我冇睇啦， 傻仔嚟 啦。 喂，馬書記，你答咗未啫？你有冇？送个戒指， 梗系有啦。 分享下嚟， 但系你送嘅时候，你系都系谂住希望。 你送咩戒指啊？ 有一个感情嘅 bonding 啊。 我唔系求婚嗰一只，即系喜欢一个人，你买啲嘢俾佢咧，咁我觉得饰物其中真系一个几能。 因为佢成日戴住啊嘛， 系啊， 表又太贵重 啦，冇错 啦，戒指咯， 因为戒指好浪漫，佢可以串喺嗰条链度， 系， 又或者佢真系戴个手指 嘅。会特登准备对情侣款噶， 唔 即系佢一只你一只， 唔兴呢啲嘢嘅，你哋兴唔兴？ 我兴 啊， 好中意噶， 我超憎， 超 憎，我好怕人哋，系我好惊情侣装。 我 一齊出， 譬如我Christmas 嗰陣時喺機場見到有啲情侶，佢哋著成身一模一樣嘅，可能上身 哇好核 突 啊！我覺得好 sweet 啊， 其實。同樣顏色嘅色系就可以， 都唔得， 就係同款。 同款就我都係。 你有隻貓喺個身度，你又有隻貓喺度，就要手拖手 咁。冇所謂啦，我覺得佢 enjoy 咪得咯。 同埋你唔覺得佢好似係一個向外 宣 示 嘛？係啊，宣示主。 我哋係一對 couple， 咁另外啲人又唔會走埋去啦。我都好 sweet 喎，大家可以著同 佢 enjoy 咪得咯，冇乜所謂嘅。 馬老師，我聽日抄你買一件桃紅色衫。我偷你几时着，我又着翻 嚟。咁，如果你哋两个系好朋友，我觉得真系 O K。但系我又觉得有时如果男女朋友咁唔使做到咁多， 系 啦。 你哋竟然 同埋你 哋 一日嗌交嘅，几咩啊？ 唔系就系咯，呢件衫真撕烂佢，系咪又 fit 咧？真系。你中意呢啲嘢？ 我中意呢啲啊！ 你试过一件咩衫啊？ 年轻人， 我好中意啲嗰啲叫咩啊？ 情侣 两个人之间嘅一啲。 共同嘅嘢啊，譬如可能戴同一款嘅戒指啊，同一款嘅耳環啊，著同一套衫啊，我都覺得係好有好有紀念價值。 最怕連啲波鞋都一樣，真係核突到爆。 係啊，仲有個女仔嘅係粉紅色，個男仔係藍色咁啲，係咪？係 啊， 見到 然後一人著咩個同樣嘅 斜 面褸，我哋要向好多朋友講聲對唔住。 係啊，你有人啦， 但係你哋嗰即係你哋嗰陣時拍拖都唔會咁嘅， 唔會 never never。 我冇試過，不過我覺得冇所謂，只要佢人在， 同一個髮型， 但我唔會咁做啦。 同一個髮型， 好難好難有個女人同 你 一樣髮型， 係 一 個頭，咁又唔得。 問同一條尾， 係啊，算啦，你咪死條心啊！ 要揾女朋友同你一樣髮型係比較難嘅，你明唔明？要專登剪先到咁得㗎。 但係我會覺得你咁多樣嘢嘅話咧，如果你話你送一樣嘢俾我咧，嗰一樣嘢係飾物咧，我係會中意嘅，係啊，譬如可能一條鏈啊，或者一隻戒指或者耳環啊，咁我都我作為女仔啊嚇，我會中意呢一啲咯，咁咯。但你要情侶嘅就係大家你一隻我一隻嘅話，咁我就覺得如果你俾得咁樣嘅話，我就覺得已經係係。超越咗嘅就係情侶之間嘅嘢嚟嘅，係 啊，好核突， 即 係你已經係 即係 唔單止係一對情侶咯，其實可能已經係親人啦。系、嗯、啊，即系如果你系啦，你送一对戒指嘅、嗯，一个系男仔，一个系女仔嘅，咁因为其实你买嗰啲求婚戒指嘅，你一对噶嘛，你有冇见过？ 有 结婚嗰啲戒指嘅话，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嘅， 戒指系拼得埋一齐。 对啊，咁嗰只咯，咁我就有少少惊咯。 甜蜜啊！ 又或者佢就喺戒指里面刻啲嘢咯， 名 个名 系啦。 咁 你点 睇一啲情侣佢会刻对方个名喺个身度咧？ 最好唔好啦，因为见 其实我觉得有啲蠢，有啲蠢嘅，因为有啲蠢啊，有啲惨，因为我话有啲惨，就其实系有啲蠢。 嗱，我眼见有好多嗰度最后尾都系分手。 系啊，你分手点算咧？成世都系佢个名， 你可以用另外嘅一个 tattoo 跟住冚咗佢。 系啊， 但系你个底都系佢嚟噶。 系啊， 系啊，你永远都系咁，你铲唔到嘅。所以你千祈唔好咁 做， 千祈唔好咁做。 送饰物都冇问题，千祈唔好送心口针啊。 嗯，点解啊？ 我细个试过送一个心口针。 咁但系点解唔好送心口针？ 吉到佢 啊！ 咦，咁佢 系你帮佢戴嗰阵吉到佢啫，佢自己戴唔会吉到自己噶嘛？你手咪太大力 啊 嘛？你咪 扭， 你嘅手其实谂住，你扣心口针嗰时候，你谂住啲咩啊？其实 系谂住 咁大力，咁大力噶， 咁大力都 要落。你夹边个位啊？你夹边个位？ 你夹边个位？你玩紧啲咩嗰阵时？ 系咯，系乜嘢类型嘅心口针啊？ 有几粒定钉， 真系心口针 嚟嘅心， 系咩针嚟？ 叮当当嗰啲心口针啊！ 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近岸 7.6 级强烈地震，共同社报道增至13人死亡，气象厅解除所有海啸警报。在石川县轮岛市，市中心在地震之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栋七层高的楼宇倒塌，大火仍然未救熄。当地官员说超过200座建筑物被烧毁，但是认为火势进一步蔓延的可能性很小。据报通 往当地的大部分道路都无法通行。首相岸田文雄说，救援工作争分夺秒，已经向地震受灾地区派遣多支自卫队，目前大约1000个自卫队员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由于道路受损，要到达能登半岛北部偏远地区非常困难。随着海啸警报解除，当局将会尝试透过海路前往当地。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在南部港口城市釜山出席活动的时候遇袭，颈部左侧被刺伤，受伤倒地，已经送院救治，行凶者当场被捕。韩联社报道，事发的时候李在明正在釜山的新机场参观施工情况。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寄语台湾同胞，要拆大势、担大义、顾大局、走大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宋涛在2024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题为坚定方向开拓前行的新年寄语，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祝福和诚挚问候。他说2024年大陆将会坚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九二共識，堅定不移反對台獨，維護和平，擴大交流，促進合作，深化融合，推進統一，推動兩岸關係沿著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前進，堅信只要兩岸同胞團結一心，攜手奮鬥，就一定能夠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就一定能夠完成祖國統一的千秋偉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05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3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8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9蚊，系升5.4；网易148.5，升7.9；比亚迪股份209蚊，跌5.4。理想汽车139.1，跌8蚊；阿里巴巴74.5，跌1；建设银行4.56，跌9仙；美团80.35，跌1.55；小鹏汽车56.95，升2.5；盈富基金16.95，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41.6，瑞士法郎0.844，加元1.323，人民币7.12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港金报19,250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6.19美元，卖出20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咯。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牛头角道来回方向近住雅丽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同埋雅丽道去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牛头角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一带咧就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好似罗本呢咁嘅新人唔多，今日喺初段就将佢淘汰。我觉得可以令佢成长，你都唔想团队入面有一个固执己见嘅队员啩？ 展青山睇得出蔡宇萧系故意针对罗本，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大概有咗衡量。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星期二啊，吓，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咧，我睇见一篇文章嘅时候咧，我突然之间都谂啊，啊，其实我自己，因为佢有四种嘅选择嘅，我系到底系边一种人咧咁嘅样？ 系， 我亦都从呢一篇文章， 你好人咧， 冇你咁好，你最好。 你都学紧一做一个好人啦，系咪？ 喂，真系要学、啊， 你学做好人啦、 啊， 学做一个人。 收到， 有个好嘅风骚快活人。 唔系唔系，我收翻头先嗰句说话。 你改过自身噶。 咁啊，第二日咋？ 系啊， 系、 okay, 啦、okay.。佢就讲紧咧，就系话用手机嘅姿势 ， 用手机即系话你用紧手机喎，吓，唔系平时揸住个，系真系你用紧嘅。咁我谂翻，系我有时都见到啲人点解会咁样嘅咁样。花鼓咧就系两只手，用两只手嘅拇指咁样烫烫烫烫。你有冇见过呢种用法？ 有啲后生全部都系打字。 我见到好多人个个都系咁样两托住两个拇指咁托托托，我就唔会嘅。 有咁样讲个揸电话姿势，其实系要睇啦，睇下你系要点样用。如果你就咁碌嘢睇咧，其实就单手通常。如果你打字，可能即系双手。 会啊， 但系 讲 嘅主要啦，即系最多时间你用咩手势咧？咁样佢有四个嘅，咁大家听嘅亦都可以谂下啊。其实可以用紧咩手势去用呢个手机咧、嗯？第一就是你讲啦，单手嘅、 嗯， 甚至呢一种人咧，会因为佢只系惯用单手咧，佢会倾落唔买咁大，或者就算大咧，佢都会咁样。揾隻手托住就咁就烫烫烫烫，单手。 我因为咁样嘅话，所以我唔买最大嘅，因为我就如果系太大嘅话咧，我系揸唔晒嘅，我会跌嘅、哦。所以我一隻手嘅话，我就会咁样碌。 但 系咁样 你拇指唔好攰咯，因为你始终你一隻手指公咁托。 我唔会瞓啊，我唔会廿四小时噶嘛。 我个电话系买最大嘅、但我都系单手， 因为 你手大啊嘛。 唔系，我前嗰排做嘢做得多，即、就、系、是、用电话用得多咧，个、 嗯、 手指公系 feel 到有啲痛。 喂、你小心喎、啊，开始痛就 我知啊，系啊，系啲手机嘅症候群嚟噶， 系啊。 嗯, 嗯好啦，咁第二个手势咯，就系、是、用只左手，当然如果你系左腰就调翻转啦，咁、样托住，咁样托住，然后右手咧用个拇指嚟扫 佢， 扫佢， 冇事咯， 一只手托住， 呢个你系咯，你系啦 ，exactly 系咁样， 系啦，用拇指咁样上上上上吓、第三个 咧，老人家我觉得会系咁 ，sorry。 冇嘢， 唔好咁样，唔好咁样 ，O K 啊， 唔系 貌似扯 啊，我讲咩？ 冇， 你 话 老人家系好似我呢个老马咁样， 呢个老前辈系啊 ，O K。 第三咧就系两只手指公，头先讲咗啦吓。系咪多数年青人系咁样？ 多数人 打字会咁样，尤其是系打英文，我会咁样。 系啊，啲后生打中文都系咁样。 中文系因为佢哋唔知咩输入法啊嘛，但我唔得啊，我唔识输入法啊嘛，我就可以用手写咯。如果英文我就会咁打咯。 睇呢篇文章之后，我睇紧呢篇文章嘅时候，我突然间谂啊，喂，原来我就用紧第四个方法喎， 即系两只手。 唔系，就系左手托住，用食指嚟托，同头先有少分别。头先咧就用拇指咁样托托托，但系咧我就系用食指，我惯咗用。 即系我哋四个人呢度有三种， 三种 啊！喂，原来真系有唔同噶， 系啊， 同埋有唔同啦。 我知道，即系其实冇人话要一定咁嘅手势，但系你用开唔知点解你就融入咗个方法，你就唔会改嘅，好少会。 因为我用唔到第二种方法咯。 你有冇试过？ 系啊， 譬如我呢种方法，你有冇咁样做？ 唔会唔会，我就觉得你好得意咯。因为其实你有时你会玩手，你会玩手机啊嘛。你见到咁样睇咯， 有时有时碌咧，都会咁样噶， 就咁样碌， 好搞笑 啊！但我唔会噶嘛，我会咁样碌噶嘛。 系，快啲啦，快啲揭晓啦！我想知道我系咪心理变态啊？ 咁我同你一样。 系啊，我哋揽炒， 你哋一样，你哋一样。 我提你啊。 哦，好好好，一单手，你系单手啊？ 我改， 我 改，我 单手，唔得。我点样都要 拖埋 啊！系啊， 如果你习惯用一只手使用手机，甚至购买手机时候，你都会希望考虑埋唔买咁大嘅话，代表你系有自信、性格勤奋、唔想输、唔想输，亦都有其他人会觉得你系一个值得信赖嘅对象。感情方面，你系比较理智嘅。不过 yes, 有时都会容易踌躇不前，唔想受伤，唔想浪费时间。 No, never 系， 佢系 我觉得嗱，我觉得所有都啱。唯一一个佢话感情咩理性啊？ 理性， 我感情唔系理性噶。 哦，系咩？ 我一感情就会系 理智。佢话本身比较理智。 哇，我觉得好准啊！嗯，我真系觉得自己系咁样噶。 但你唔系踌躇噶嘛？ 我唔踌躇。 系咯， 系啊。如果系唔得嘅话，就斩。系啊，冇嘥大家时间，因为 我 觉得咁样系，尤其是开始咁嘅年纪，系啊，咁咯。 你唔好咁紧张。 咁你以后，咁你以后你咁样玩吗？ 你为咗改翻嗰个结果而改自己嘅手握 方法。我哋要啲校长，佢哋可以高分嘅，你改答案。 好，第二个 系 一只手扶住手机， 呢个你。 你啊，另一隻 手 用手指公咁樣， 係係， 其實好怪嘅動作。基本上 你唔怪， 其實食指都怪噶， 冇所謂啊。 基本上你都係只係用一隻手去操作手機，只不過係用一隻手扶住啫。如果你係咁，你又幾準喎？代表你係一個聰明又風趣嘅人。 哇！ 你重複多一次呢句就大聲啲，我聽得唔係好清楚。 我突然間睇唔到呢句喎，重複唔到。 聪明 又 风 趣， 聪明又风趣，系啱嘅真系。 仲有下一句，下一句咧， 虽然系低级， 低俗， 即系风趣都有分高级同低级噶嘛。 我绝对低级。 讲完啦，好，第三个 未讲完，未讲完，未讲完。你哋系停咗，人缘非常好，有耐心。有计划，能够掌握生活，不让他失控。除咗揾碟之外， 唔系啊，除咗佢肚腩冇失控之外，其他都 但系 啫。 喺感情方面就唔系好聪明啦，经常会做一啲令自己后悔嘅事。感情方面啊，我唔知你 有 冇做， 一定有啦。 嗯，个个都有啦，可能 我唔会，我从来都唔会后悔。 O K， 系 啊，可能你呢 系啊，我唔 会 后悔噶，系我好撇脱噶，我 真 系好劲， 从来冇试过后悔。 男人咁样噶，啲人话我 男人。会后悔， 其实呢样嘢真系几好嘅，我真系讲真 啊， 即系你拎得起放， 系唔系拎得起放啦，但系 冇所谓， 冇错， 好，两只手一齐用， 唔会为咗一棵树， 放成个森林啊，啱嘅，两只拇指一齐操作，呢一种人咧，两只手一齐。揸住手機，兩隻手指公咁咧，代表工作方面頗有理想同埋野心，對自己要求好高，擅長同人解決問題。用雙手打字，通常會用單手快，即係會快啲啊。所以你係唔中意浪費時間嗰啲人嚟嘅。感情方面咧，遇見有興趣嘅對象，你唔會表現出嚟，你會扮到好酷咁，但其實內心咧已經係呼呼聲噶啦嚇。 你會唔會有少少都係 外冷內熱 啊？ 外 冷內熱，即係你有時你都會兩個手指操作噶嘛？ 呼呼聲啊，打字咁你就要兩隻手指。 指噶嘛， 你 會 唔 會 嗰啲咁 啊？中意呢一啲， 我係比較多，主要係即係單嘅。 係主要八成時間都係咁樣咯。 O K， 好，過你，好，再咩一個？你啦，我緊張啦。 可唔可以唔好套入我咧？咁样我唔系好想改。 但系呢度真系得 两 位咁样揸， 我哋都套晒啦。系啊， 之后如果你 我都系读， 你 我都系读，系 最后咩嗰个？最后咩嗰个 ？B 好嚟，一只手扶住手机，另一只手用食指操作。咁佢就话咧。主要用食指嚟操作荧幕咧，咁样嘅人咧，佢嘅脑袋运转咧系快速嘅，咁我觉得啱嘅，因为 Michael 大佬嘅转数好快嘅，亦都喺 團體入面咧擔當住領導嘅地位喎， 好啱啊！ 咁喺呢個藝術領域方面咧，呢、這個我唔認識啊。喺藝術領域方面咧，有才能同埋天賦嘅，有一股天生嘅魅力啊！ 哇， 咁犀利！ 哇，你幾作家？作家 嗱，我知我讀實會作， 佢睇 未完嘅，仲有， 我都覺得 係，仲有， 我哋講嘅，我冇玩過呢一個， 仲有， 我明啦， 佢鋪咗15分鐘啦， 佢背曬咗啦。 你仲有嘅，虽然朋友都好鍾意你拥有一票真心朋友真心好友，但如果另一半嘅时候呢会选择将重心放喺外人身上，即係嗰啲咩 重 心 朋友 同对方呢係安安稳稳过埋下半世呢係你追求嘅人生，哇、 哦、 好有依靠嘅男人、 啊。 所以你读啫，哎呀真係。 我读你又话我揸自己嘅， 唔系呢个问题，而系佢今日咧系非常非常之热烈咁同我哋讲嘅就系、是，你有冇玩过呢个心理测验啊？佢从来唔会咁样问我哋有冇啲咩系做过，系啦， 答案应该 OK 啦， 可以 到 我抛物线咁样赞自己， 系啦，我哋每个都有 Doctor Matthew 有冤枉嘅， 佢为咗， 我一定唔信系， 佢为咗早啲去洗头嘅事洗底。 我就问 Doctor Matthew 呢个心理测验可唔可信？ 我肯定你系咁样。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 梁继章，网上情， 灵魂伴侣。作家罗南曾经讲过，真正嘅友谊无关财富地位，佢系直抵心灵嘅懂得，系我了解你嘅不易，同埋你珍惜我嘅付出。人同人交往最难嘅唔系追求利益，而系追求一份懂，感情能够长久。人生路漫漫，冇人知道下一站会遇到边个，亦都唔会知道边个会停留。即使生活匆匆，每一个人仍然期待有一个灵魂相伴嘅人一齐走过泥泞。有人话最大嘅孤独就系身边冇一个同自己心意相通嘅人。生活中嘅疲倦可以花钱解决，例如话冇避雨嘅地方就买间屋咯，出路唔方便买架车咯。但内心嘅孤独又可以有边个理解？你有冇试过呢一种感觉？翻到屋企，虽然闻到饭菜嘅香味，但假如你看到嘅系一个冷面，细路仔又喺度哭闹，跟住你嘅老婆又喺度开唔开心，喺度发脾气，你嘅心就会变冷，饭菜亦都唔觉得好食。徐志摩话：我将在茫茫人海中访寻我唯一嘅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事实上，每一个男人都要徐志摩一样，寻找一位灵魂伴侣，或者唔需要卿卿我我，但可以互诉心事，喺攰嘅时候得到最好嘅安慰。讲到友情方面，有啲人假装系朋友，其实嚟到为咗某种利益，不惜将你推倒，或者让你站不起来。知人口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如果有一个人懂你，为你引路，眼前有一盏灯，再长嘅黑夜都唔会害怕。不管一个人有几风光，到咗老年嘅时候，都系要面对老去嘅事实。揸支拐杖同边个一齐行路？如果身边有一个懂你嘅伴侣，就最好不过啦。一壶酒可以洗去内心嘅风尘，但系冇办法陪伴同埋爱情。唯有你嘅老伴先系最好、最靠得住嘅人生嘅拐杖。每一个人嚟到呢个人间都系半个灵魂，只有遇到另一半同自己相同嘅灵魂，人生先算完整。人生路上最美好嘅事，莫过于遇见暖心嘅人，捉住温暖嘅手，靠在一个人嘅心上，有人陪伴度过漫漫长夜。这个人不需要多，可能一个就已经足够。祝愿每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光遇到懂你的人，灵魂相伴的人，一起跨过低谷和顶峰。 只需要你一张温柔面容，随欣赏及时掠过，空气中轻轻抚摸，无需要太多，只要在心底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受不为何只准陪我坐，你注意过我已经清楚，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望见我，当你望见我，会碰碰那一个失眠的我，

会唔会都派利是？ 咪住，表哥，你未同马爷打个招呼？ 哎呀，哎呀， 大罪大罪， 小强表弟你好， 大罪大罪， 哎呀，好彩，小咪咪提醒我啫，我争啲犯大错啊，补飞补飞先， 冇错冇错。 2024年一个好嘅开始，千祈唔好犯错。 真系咩？头先你入嚟嘅时候，你话咩话？头先个心理测验， 好好准，好似鬼故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信咪有咯，再得 得 咩 条啊？同我一样啊！第四种啊，托住用食指咁样扫扫扫， 我都系有领导才啦。 你讲呢句说话真系，我写低佢先。 好劲啊！ 好劲， 好智慧。 信则有，不信则无。 你倾住，你倾住先。 信则有，不信则无。 呢个黎明教我噶，拍拖同撞鬼一样，讲缘分嘅。信就有，冇信唔信就冇啦。 金句礼啊，真系。 冇错冇错，好有道理。 好啦，好嘅开始啊，同自己讲嘅，一年之计唔系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咧。 自己在 於神，所以今年第一次開同你開麥啦，有好嘅開始。咁我想問大家，你哋係咪一個有自律嘅人嚟咧？係咁好， 一半一半， 一啲啲啦， 一半一半。 某啲事情上邊 係啦，某啲事情我都係嘅，某啲事情咧我有自律，某啲地方就冇自律。譬如冇自律地方咩就係食嘢啦，冇節制啦。 你唔似喎，你隔離嗰個 哦，係啊，有 比較冇傷害 啊，同埋做運動咯，係啊， 你即係做運動都冇乜。 我冇乜做運動嘅，就我衰到咧，就我要每個月要見到啲咩脊醫，咁我脊醫係我舊身嚟嘅。我每次見佢嘅時候咧，成日都好慚愧，點解咧？佢話：朱 Sir， 你做咗運動未啊？之前每個月咧教我做啲運動咧，幫我啲背脊好啲嘅，但我每次。聽完之後就擺埋一邊，每次見佢嘅時候咧，我明白啲學生咧欠交功課嘅心態係點㗎啦。 你聽我當做咗啊嘛， 係啦，聽咗做咗咯。 其實我有辦法啊，朱 Sir 點啊？你教我講大話？ 唔係。我又去嚟睇你嗰只医去教我，我做咯。 好啊，你做咗当我做咗。 其实运动咧，如果你讲运动，我觉得咧，我唔知 Sarah 同唔同意。开头嗰段系最难嘅，你要开始咗之后咧，你喜欢咗嗰样嘢，习惯咗就唔难。 冇错，最难系开头。 你要喜欢嗰样嘢啊， 喜欢 系啊，你唔可以因为 喜欢咗嗰样 弹吉他觉得好有型，跟住 又有似有所似。 因为话学弹吉他学咗几年咧，因为话弹俾我哋听。 嗰个笃笃笃笃仲系人嚟嘅， 嗰个仲系人就坐喺隔篱啦，得得得， 佢唔系人，佢系马嚟， 佢 马嚟， 佢系马神， 系啊马神。 表哥消失啦，表哥有所行动。 冇错，点解我哋会因为咁样咧？首先我相信我哋应该系要大家要埋单。唔係，嗰啲叫咩問題？ 我埋錯字， 埋單，我唔想住，我仲想過多幾年添。 大家去食下， 我仲想做 埋。 我 應承咗大家2023年要做一樣嘢嘛，係找數嘅時候。 係啊係啊，據聞今日嘅聽眾咧提醒我哋今日要找數啊，係 啊， 咁咪不如聽聽個聽眾嘅分享 啦。好啊。 Docto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King of Procrastination， 拖延王啊！因为我由细到大咧都有拖延嘅困难，好似读书嗰阵啦，临到考试前几日先嚟开始温书，我阿妈成日话我啊，衰仔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仲话咩临急抱佛脚，抵我俾佛踢一脚。大个咗，以为情况会改善啦，点知道出嚟做嘢，发觉都系咁衰啊！我够胆死啊，唔记得交税、啊。有日翻工，老细仲话收到税局俾我嘅追税单，唉，啲同事听到真系尴尬死啊！我做嘢又冲动，想做就做，自制力又弱。我而家咧系 slasher 斜杠族，因为翻工都少叫做弹性啊，有时瞓到黄朝白晏，生活节奏都唔稳定，我啲时间管理真系好差。咁多位主持人啊，我可以点样改善我啲陋习啊？啊，讲开又讲啊！我记得你哋2023年曾经定咗啲目标，你哋有冇做到啊？定係好似我咁成日都虎头蛇尾呀？ 好啦， 咁嘅 系啊， 健康用表弟，我最关心最爱锡你。 表弟先， 听下你嘅分享先。 埋单嘅你， 四个 义工服务同我一齐嘅嗰阵时， 系啊，其实我做咗三个，系争一个啫，真系。 有咩？ 边三个有咩讲啊？ 同你哋唔系同你哋，有啲啊？ 点解唔同我哋啊？ 吓？ 你点解唔同我哋啊？ 因為其實係 你做緊乜嘢義工， 因為嗰啲時間唔夾啊，真係夾唔到啊， 定係同我唔夾啊？ 時辰唔夾即係時間。 做義工都要講緣分嘅， 啲八字唔夾。 其實呢啲好似撞鬼咁啊！ 我 等 話， 等 話啦， 都有開始，不過未完成曬啫。 真係冇做曬嘅。 O K， 死啦！馬老師有三次，我仲差佢一次啊，因為我係得兩次，我哋本身話要四次啊嘛。我上年是去了兩次派飯去深水埗跟 Dr. Matthew 和 Yoyo 一起派、 嗯、 因為我本身想住12月可以搶埋他，但誰知又就是去了一個交流團，所以又沒有了、嗯、但是我會補回數的，放心、 嗯、 雖然遲到但是還好過沒到， 是沒錯，又或者就是遲些先還， 嗯， 系啊，真系得个 OK 啦， 系啦，哦， 有啲系随心啦， 唔得噶，唔可以咁样噶， 哦 ，OK OK， 随心就冇用。 我系会觉得一样嘢就是，我头先都有问到 Dr. Matthew 嘅，就系、是、我开始我报咗一个网上嘅课程，咁、 嗯、 其实咧就系希望可以有系统地去了解关于电影嘅嘢，咁、嗯、我就已经报咗名噶啦，咁就喺旧年嘅2023年嘅时候就报咗，咁个今年咧应该喺2月度嗰阵我就开始上堂咯，咁、嗯、我觉得就系都叫做系学一个新嘅。系啦，咁样咯，我报咗名啦，已经系啦，依家佢哋嘅学生咁样咯。 小咪咪，你咧？ 其实我隐约唔系好记得我应承嗰天， 最老实 我隐约 好佢啊， 唔系呢样几好啊。 我同你讲，小咪咪， 我 隐约记得食饭啊，你 我隐约 记得你话 系做运动方面， 唔系你话你要学一样嘢。 好似系啊，学一样 佢都系要学一样新嘅嘢。其实你又不断咁同自己讲紧嘅，喺今年嘅年头，你都讲紧嘅就 系 想学一样嘢嘅，就系一向样动嘅嘢，一向静嘅嘢。 泰拳 啊，系啦，冇错。 我暂时未嘅，未付诸行动嘅，系啊，我可能都有少少拖延症。我都有少少拖延症。 咁我记得自己话，每一个月写篇文章，第时出书。我咧其实咧话俾大家听咧，我系30号先开始写，我记得要写6个啊嘛，我想每个月。即系6个月啦，写6篇咧，我两日之内写6篇出嚟，我最尾都系做到， 交到啦。 系啊， 你唔系因为惊我哋问翻你啊？ 咁我想话点解会做到呢？我背后嘅其中最大嘅动力有一次做义工，我记得小杨杨话：啊，写都要做好佢。点解咧？佢话唔想衰俾小强哥睇，我要做得多过佢。我要佢做唔到，我要做到。我听到就心嚟嚟吓，你咁认真嘅？ 你啊 你， 认真 嘅，我认真讲，我唔想衰过表弟，所以我最近立咗个 格。你有好多人嘅推動力嚟喎，真係！ 我一諗到死咯，佢同馬老師同一個 level 啊， 咁你 個 主管啦， 可以隨心嘅，所以做 人。咁你應該開心，你應該開心，因為你推動咗好多人做咗好多嘢。 我都話你係戰師底㗎啦， 表哥， 唔係㗎，你好有用嘅，有用嘅，你至少成就咗我能夠完成。 所以其實正實一樣嘢嘅就話，其實你真係要 promise 自己一樣嘢嘅，係嘛？因為你希望可以能夠做得到嘅話，其實對於自己嚟講，覺得係一個動力。 系， 又或者系同一啲好差嘅人比较， 都成为一个动力。我唔使衰过佢， 成功感， 原来咁有效。呢个都系智慧，各位拖延症嘅朋友，你记住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揾一个 差 唔想似佢嘅人，同自己讲：我冇衰过佢。 同埋咁呢个佢都做到，我唔可以做唔到噶。 呢个有兴趣改变呢啲坏习惯，可以欢迎联络我， 一定成功啊！ 保证成功。不成功， 不收费， 不收费， 眼凤还。 咁二人堂系咪一个免费收费啊？ 有， 我觉得你会发达噶咁样。 系， 我 好 想嚟帮 衬。咁啊，其实拖延咧都系好普遍嘅。有啲人话咩？5个人之中咧，有一个人咧就有拖延嘅情况。咁我想问大家啦。有啲咩生活例子咧？你拖延有啲咩嘢？ 起身算唔算啦？嗱，我见有啲人咧教闹钟咧，系教好多次嘅，教5次6次嘅，响完又响，响完又响。 你系噶？ 我唔系啊，我见到有啲人。 我要分享啊！我2023年咧，成日都同自己讲要早睡早起啊。咁但系点解咧？因为我就系有头先阿 Michael 大佬讲嗰种个闹钟咧，我系。譬如我教7点起身啦，我系7点教一个闹钟，7点15分教一个闹钟，7点半教一个闹钟，点知我系8点先醒 嘅？你 已经 教八点， 你已经唔算最黑人憎啦。对唔住，我唔应该咁讲。 唔系，但系我都觉得自己好黑人憎。 有啲人系 知就好啦， 3分钟响，3分钟响，喂。 你不如起身啦， 系咯， 主要系全家人唔应该起身嘅人都醒晒啦， 而佢未醒，而佢未醒嘅喎，系 系啊， 你哋针对我， 你 真系咁样， 你都系咁样啊，系啊，佢都 呢个即系赖床嘅拖延啫，我瞓觉都拖延嘅， 点 成日都想啊十二点瞓觉啦，点知又拖下十二点半一点钟， 舍得瞓系咪又想睇下嘢？ 系咪先？诶，多多妈咪，你系咪咁样嘅？即系闹钟教几个 round 啊？ 唔会噶， 其实点解你譬如你八点起身咪教八点咯？系咪先？ 同埋你嘅生理時鐘 咩心理啊？呢個係呢個係咩心理啊？呢兩個 係 呢兩個係逃避啊！ 表哥你 逃避起身啊！ 我先 你 發先， 我哋辦大事嘅小事糊塗，大事精明，起身嘅嘢啲小事嚟嘅啫。 寫低先，寫低先。 但係唔係㗎？到底咩？我自己覺得咧， 美化睇醜 事。我同自己講啊。小事起身都做唔到咧，大事都好难。 啊 啊、但我真系起唔到，真系好眼瞓啊！好似。 但你唔好咁衰，衰到我咧，试过咧，即系迟咧 ，progressly 咧，我系迟交税要罚款。 哦， 你冇试过啊？我试过啊， 但 系 你唔记得咗系咩？ 我系。摆埋边咯， 点解啫？你都要俾噶啦。 我唔知，我呢个漏手咧，就屋企咧成每个月咪收嗰啲咩税诶咩电费单、水费单咧。 系啊， 我成日唔打开噶。我试过几次咧，又系俾你交咗额外嘅。 呢啲我唔会 嘅， 呢啲我第一成日交嘅先。 系啊，我唔知点解成日有逃避咧，真系唔想见到咧，摆埋一边咧。当我打开嘅时候，吓已经系上两个月噶咯。我成日都系咁。 多多咧又有自动转账噶。 系啊，但系我啲电脑嗰啲咩嗰啲咩你 自动转账噶，系啊，其实嗰啲咪得咯。 系， 如果你成日都系咁样，唔系真系你无端端做乜要俾多啲錢佢啫？ 我明白得啲咩肥，因為我都有時冇教自動轉帳，係因為覺得教嗰一步啊，要 register 嗰步都好煩啊。 係， 我幫你，佢哋拖延係咪？因為拖延咗嗰一步，所以就會 你賺咗啲熬嘅收費俾你好過係咪？ 係啊，唔係因為咁多唔需要啊嘛。係啊，你話都要俾㗎。 咁你哋咧有啲咩其他例子啊？ 係拖延，你哋就係 我就起身同埋瞓覺咯。 OK， 我其實有少少同你異曲同工嘅，但係就係冇乜所謂嘅嗰啲信咧。我都系嘅，收埋之后嘅话，我见到可能系嗰啲 bank statement 嗰啲，我系唔会即刻开嘅， 嗯、 因为冇所谓嘅 bank statement， 因为我知道噶嘛，因为好多时候佢都会喺个 app 嗰度话俾我听，做咗使咗几多钱，我就会喺嗰度 check 啦。但系佢有嘅时佢寄信俾我嘅时候咧，我就会抌埋一边啦。啱啱过去咗嘅30号嗰一日嘅话，我先见到咁大沓。 吓你咁大沓？ 系啊，会。 因为你摆埋一边，揈埋一边，揈埋，我全部都未开嘅。但系其实冇所谓嘅，嗰啲都只不过话嗰啲系月结单嚟嘅啫。 呢啲冇所谓， 系啊。 有啲有所谓嘅。 但系我唔会即刻睇，因为我有朋友系会咧睇完之后嘅话咧冇嘢，我就撕烂佢，就掉咗佢噶啦。 系啊， 系啊。但系我系唔会咁做嘅，我系会整埋一大沓先。咁 我都会，我都有一次储成年嘅，一年先执一次。 真系啊！ 但 系 冇用嘅喎， 因为呢啲其实好似其实冇乜所谓嘅，其实系、 嗯、 不过如果你讲就嗰啲咩缴款咧，嗰啲咧，如果你嗰啲会 double up 啦，即系会贵咗啦，仲更加唔好拖延嗰啲咧，系嗰啲叫做诶抄牌嗰啲，因为嗰啲一过咗咧交唔到，再唔交咧，可能嗰啲就要上法庭嘅，所以千祈、哦、千祈嗰啲要准时，系啦， 嗯嗯，系啊。 啱啱 拖延症仲有啲嘅嗬， 仲有啲坏处， 仲有 啲， 你仲有 你唔会衰过呢个嘅啫。我琴日收到个 WhatsApp， 个朋友祝我新年快乐，一个美国嘅朋友，跟住又见到个 WhatsApp， 死啦！我好似收到张圣诞卡，跟住喺一大堆啲信件之中揾到佢张圣诞卡，我打开 年嘅， 应该系上个礼拜嘅圣诞节，我喺新年先打开，真系 哦， 咁都 OK， 咁都 OK 啊， 都唔紧要啊，心意都仲喺度嘅，系啊， 咁啊，头先讲系拖延啦，其实有几种类型嘅，好多时候咧误解咗即系拖延嘅咧，定系懒惰啦。但其实未必系嘅。咁我想问下，以下呢几种咧，你似边一种拖延嘅特质？ 系 第一种就系完美主义者啦。嗰啲人咧点解拖延咧？就是、因为对自己有高嘅期望啦，啲嘢咧要尽善尽美先开始嘅。譬如你读书嘅时候，啲小朋友咧就系、是、下下都唔落笔，唔系佢懒啊，又用咗时间去谂创作，到、哦、到最尾 要做到最好， 已经太迟啦。 我系。我係係啊，有時譬如可能要創作某啲嘢嘅就不停咁諗到你覺得差唔多啦，完美啦，我先至會開始咯。寫嘢也如是啦，我做啲陶瓷都係咁嘅。 陶瓷都係。 係啊，都喺度諗點樣可以design 得係最好咧，咁我先至會做嘅。但係往往我就因為咁樣，我到最尾就唔做。 係啦，你寫故事咧，啲編劇係咪咁樣嘅？通常 啊，唔係喎，我就唔會喎。 你係會隨諗隨寫㗎？係 啊， 我唔會㗎，我會諗曬先嘅，即係第一場係第二場。 寫，然後我想盡快完咗佢盡快完咗咧就好開心， 所以我會好痛苦。我喺醖釀嘅時候已經要好長時間，一路寫一路改。 周密， 我突然間諗 到我有個拖延拖咗我都差唔多有10年啦。 嚇、 啊！ 嗱，我應該分享得嘅就係、是、咧，我成日都想我細細個讀緊大學嘅時候咧， 我就好想帮自己影一辑嗰啲 写真， 写真、嗯、真系嘅，因为我觉得咧，人生要为自己留低呢啲嘅记录嘅。嗯，即係等 我 老嘅時候，或者我啲仔女咧，都係睇到當時我嘅身體狀態係點樣嘅。但我成日都唔得佢太瘦，我即係練得好大隻，好有線條先可以影。唔得，但係我成日就拖到而家都未行動到啊！ 影。 但係上年咧，阿懶俾咗一個好好嘅，即係俾一個好嘅希望，因為我體重突破70，我琴日磅係71添啊， 係增咗磅係咪？ 你著咗呢件衫啊？ 唔係，我係穿住薄，穿住底衫去磅嘅。 好啊，咁你谂住几多你就开始影写真？ 我谂住都75，或者即系要大只。 你讲岁数啊？ 喂，都得， 咁有排，仲有排，仲有排， 咁得咁， 仲有排，仲有排，咁好多，仲好多年，仲好多年。 阿表哥变晒， 但我中意今日嘅佢，唔好改，唔好改。 诶，好啦，嗱，11:25啊，翻嚟我哋大半新闻之后，继续讲拖延症。 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揭，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恭祝和情人安好，能为此刻痛为自己加分数。中了某神谕，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贴，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都必须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情人安好，能为此刻到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尚算相衬，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声，再遇爱人竟可倾起战争。为何严重到连推心自缚向你预告，论世间不自量力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凡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明白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竟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近岸7.6级强烈地震，共同社报道增至13人死亡，气象厅解除所有海啸警报。旅行社东瀛游和中横游都说，目前有团在日本不同地方，至于原本在地震附近的旅行团，在昨日地震发生之前已经离开当地，暂时没有旅客受影响，强调所有行程会以旅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为先。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过后，一度有大批旅客凌晨滞留在跨境直通巴站和港铁上水站等车。运输署说会审视今次情况，和相关部门商讨能不能够优化通关安排，方便跨境巴士流转。考虑的措施包括在关口前的路面安排一些行车线专门给这些巴士，其他车辆就用其他行车线。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黄伯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烟花汇演之前，署方留意到南下的旅客比较多，在除夕中午已经要求直通巴营办商加人加车。他说在元旦凌晨大约3点之前，整体直通巴的班次仍然比较频密，但是其后由于关口比较挤塞，很多直通巴士被困在公路，无法立即完成北行班次再返市区。他又说看烟花之后，即时返内地的旅客数目较处方预估已经很高的数字更加高。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寄予台湾同胞，要拆大势、担大义、顾大局、走大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宋涛在2024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题为《坚定方向，开拓前行》的新年寄语，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祝福和诚挚问候。他说2024年大陆将会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九二共识，坚定不移反对台独，维护和平，扩大交流，深化融合，推进统一，推动两岸关系沿住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坚信只要两岸同胞团结一心，携手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夜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气温稍微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90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40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8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7.2升3.6，网易147.6升7蚊，盈富基金16.94跌2.5，阿里巴巴74.85跌7.5，比亚迪股份209蚊跌5.4，理想汽车138.6跌8.5，建设银行4.56跌9仙，美团80蚊跌0.9，南方恒生科技3.65仙4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41.61，瑞士法郎0.844，加元1.326，人民币7.126，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02，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港金报19280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9.5 六美元，卖出207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御景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都是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牛头角道是有爆水管，牛头角道来回方向近住雅丽道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当揸车去到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又翻嚟啦， 系 啊，表弟表妹你好啊， 翻嚟啦， 新年快乐。头先讲开咧，拖延症咧都有几种嘅，第一种咧就系完美主义者啦，咁、第二种咧接住你哋啦，就系叫做梦想家。通常呢样 听 到 好听过， 盲目地相信， 得个梦 都叫投资现正，所以咧就觉得诶唔使付出噶啦，到时啲嘢搞掂噶啦，过分乐观咯。 唔会， 呢个唔会系咪？ 唔得噶，我先有雷先， 有雷多啲先嘅， 冇错。Okay, 我唔系呢个， 你唔系呢个，我都唔系呢个。 嗯， 第三类咧就系 worry 啦，调翻转咧就系好多忧虑，好多贪心。但因为过多的忧虑咧， 阻碍咗， 阻碍 又惊咁又惊咁， 系啦，结果就冇动力去做咯，结果就变做逃避啦， 又唔至于，睇下咩啦。 咁第四种咧就系扳我颈啦，点解咧就咧就系啊，唔系 sorry。第五種先係，第四種咧就係咩咧？就叫 crisis maker，就係中意刺激感。 哇！ 你估點解有關事咧？ 點解 拖到最尾有刺激感？ 哦，我會啊，即係拉埋死線 啊！去到最尾發覺哇，發揮小宇宙咧，感覺咧好開心啊！ 有啲人 work 嘅喎， 有啲人 work 嘅， 即係 short time effort 嚟咁樣咯。你寫嗰個六個 chapters 咁樣， 哇！你 話表哥，好叻仔啊！好叻仔，唔好講咁多。 系 帮你帮我打烂波先， 唔系单咩？即系你两日之内终于射啦，你咪嗰种哇好刺激啊！ 其实系噶， 咁短时间都做到， 系有少少 hyper 都有。 但你下次唔好咁咯， 三日 我会改个字，三日都自己啊。好，第五头先就系包我颈咧，就系 同人作對啦，你偏要我做咩？我係都唔做啊 ，passive aggressive，、嗯、我做啊，最屘先做咯、嗯。因為你覺得唔中意權威叫你做一啲嘢，於是咧就 有有有有有，呢、這個我有， 都有都有 都 有 都有嘅。咁最屘咧就係、是、過勞者就係、是、overdoer， 太多嘢做啦， 太多嘢做 over、哦、 做唔切 咯，做唔切咯，唔識 say no 咯，都令你拖延嘅，係啦。咁、 嗯、 啊，拖延咧同原來咧研究發現咧，即係同我哋嘅腦部發展有關嘅、 啊。 我哋嘅腦咧個叫 prefrontal lobe， 中文叫前額葉皮質區。咁、嗯、研究發現咧，呢個腦呢部分咧點解同Procrastination 有關咧，就係、是、原來我哋腦呢部分咧係負責我哋嘅執行功能嘅。 嗯， 咁可能樣樣聽過執行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嗯、有冇聽過？ 有啊， 係啊。通常有啲咩執行功能嘅例子咧？譬如我哋嘅記性啦，嗯、我哋嘅專注力啦，或者我哋點樣去抗拒誘惑，我哋點樣去抑制我哋自己？ 邊方面 嘅誘惑？ 咩誘惑啊？各方面 食嘢啦，我意思 係食嘢嘅誘惑啦， 都係食嘢㗎。 時間管理等等啦，不如同你玩個遊戲啊，好啊，好，我要你。三秒钟内最快时间讲十次老鼠，我要数三声，要三秒钟之内讲十次老鼠。 好， 预备开始。 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老鼠， 猫最怕乜嘢？ 老鼠， 老鼠， 真系 系系猫最怕， 唔系 喎， 猫系唔怕老鼠嘅，系老鼠先怕猫嘅。 因为我哋入咗嗰个毛系嘛， 系啊，你所以头先点解会咁咧？就系我唔能够抑制一啲 stimulus 啊，即系讲惯咗老鼠，老鼠，老鼠嘅时候咧，突然间问你一个问题，你讲惯咗老鼠嘛，结果你唔能够克制自己，就惯性讲咗个答案出嚟。咁呢个咧就同你嘅抑压反应嘅能力啦。咁、 哦、 通常發覺就執行能力低嘅人咧，就係你唔，譬如啊，不如講下你嗰個棉花糖實驗啦，呢、 啊 這個就更加明確。 好嗱、心理學咧有個都幾出名嘅實驗啊，咁啊叫做棉花糖實驗啦。其實佢係想 test 一個咧叫做 delay of gratification 啊，即係叫做延遲滿足嘅一個行為啦，叫做咁咧就嗰陣時咧六七十年代咧，美國 Stanford 呢間大學咧有個心理學家叫 Walter Mischel 咧，咁佢就同佢嘅團隊咧就進行咗呢一個頭先講嘅棉花糖實驗，咁佢就邀請咗六百幾名嘅小朋友啦去參加呢個實驗。咁呢個實驗係做啲乜嘅咧？大家幻想下一間房入邊，咁就個小朋友坐咗喺一個房嘅中間啦。咁喺呢個小朋友嘅面前咧會有一隻碟。咁碟上面咧就會擺咗一粒棉花糖，咁佢呢個時候咧佢就會同呢個小朋友講啦：嗱，你而家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係你而家可以食，但系咧你就係得一粒棉花糖，就係、是、你面前呢個棉花糖你可以食。但系第二個選擇就係我而家會出去做一陣嘢，可能過十分鐘之後咧我會翻翻嚟。咁但系當如果你可以等多十分鐘嘅話咧，翻嚟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有兩粒棉花糖啦。咁、究竟小朋友係會？忍唔住要即刻食佢面前嗰粒棉花糖啊！定系佢有一个自制能力，可以等多十分钟之后，翻嚟之后咧会有 double 嘅 reward， 就有两粒棉花糖。咁、所以咧呢、這个研究最后发现就系咩呢？有三分一嘅小朋友咧系可以叫做延迟，即系等多十分钟翻嚟去享受两粒棉花糖嘅喜悦感，而亦都发觉呢三分一嘅小朋友，即系等多十分钟嘅小朋友咧嘅话，佢之后大个咗，佢喺学业成绩啦、人际关系啦，同埋社会适应性方面咧。表現都係比較優秀啲嘅， 聽過聽過。 就係關於個執行能力，佢嘅 inhibitory control， 你可唔可以抑制自己去將自己做一啲重要嘅嘢，唔好俾一啲嘢誘惑咗啊，或者將你嘅 attention 擺啲唔應該要注意嘅地方咧？咁啊，講開注意力啊，不如問下你一個問題啊，你有冇試過尖沙咀搭巴士去啲好遠嘅地方？ 點解特別要尖沙咀咧？ 比如即係你中文都得嘅， 即 係總 之搭一個好遠嘅地方。 跟住你搭巴士去一個好遠嘅地方。 咁好啦，問你啦、假如你巴士司機，你揸七號巴士、由準站揸車，咁咧喺總站上邊咧唔准抄低㗎，上咗十個乘客，當中十個入邊咧有六個女士，四個男士。好啦，架車咧去到某間酒店咧轉彎嚟敦道，有兩個學生上咗車，一男一女。好啦，去到佐敦站咧有三個乘客。落咗车，架车继续行，去到油麻地咧，巴士上面咧有五个乘客落咗车。我想问大家，那个巴士司机系姓乜嘢嘅？ 姓李， 姓阮。 啊，好醒喎！呢两个，不过知唔知？ 我唔知道， yeah! 你知唔知？ 知自己啊嘛你。 哎呀，啊咁叻嘅，冇俾我 jump 到。唔係， 我 都唔知 道。我唔知 道， 我唔知 道。我有玩過， 你有玩過？有啊。 同埋你頭先講個棉花糖效應，我都有睇過。有睇過。啲靚仔有成日食 啊 嘛。有啲就又成日擺低咁樣噶嘛。 係啦。咁頭先個嗌叫題啦，其實咧係考緊你啲乜嘢啊？ 点解啲人答唔到？ 有冇观察最初一个问题？ 系有冇认真？ 有冇留心？ 留心啦，系你 嘅 attention 啦，你个 memory 咯。咁啊，发觉就系执行能力比较弱嘅小朋友好，但都咧就系佢嘅注意力又好，或者佢个记性咧，可能相对嚟讲比较弱啲嘅。 因为佢冇留心听人讲嘢。 我都有一条啦， 系咩？ 我想问下大家，嗱，大家都有行过街噶啦，唔系净系成日搭车噶嘛？行街嘅时候咧，个交通灯嗰个绿色人像啊，系喺上边定下边噶？ 绿色人像 系啊， 绿色人像 系啊，绿色嘅人像 过马路， 即系绿色 过 公仔啊， 喺下边咯。 下边都红黄绿啊嘛，你话 唔系 佢 交通灯啦， 佢唔系讲交通灯， 行人睇嗰个交通灯，即系得一系红色，一系绿色噶嘛。究竟嗰个绿色嘅人像喺下边定喺上面噶 咧？你咁样问真系喺上边咯。 是吧 你 今 天问在上面咯，是吧 我都不记得了因为。但好像在下面。 我觉得是在下面应该 是。好像在下面。 上面是红色的嘛下面是绿色的嘛。你行得的就 是。是就是看。 比行人那个。 但这个问题呢是那时候我入大学之前呢那个 professor 问他就想带出什么呢就是究竟你对于平时生活里面的。 有没有留意 留意有没有专注力、 哦、是你的注意力啦你的专注啦。那其中就执行能力就阿关你的记忆力。你试过最离谱呢记性差到什么地步呢有啲咩 啊？瑞瑞知啦，我呢头讲完啲是非俾佢听。 系啊， 就唔记得咗。 表哥啊，佢有啲想讲是非俾我听。咁嗰件事系点样？我唔记得咗。 火都嚟啊！最 juicy 最想听嘅 事。个人系边个？跟住佢咁嘅事系点？佢问乜嘢啊？咁样我唔 咁冇激气喎，啱啱想听。 是非啊！件事系点样？我竟然唔记得咗。 好离谱啊！ 好离谱啊！今日 你 讲 是非， 我 唔记得咗。 我系试过唔记得咗锁匙摆咗喺边。 系 啦，鎖匙我成日得我出門口嘅時候就會要揾鎖匙咯，但係就好多時候係因為自己袋得太好咯。 我試過有一次好恐怖嘅， 係咪係啊恐怖形容嘅啲 係啊，我係有一日打完錶之後咧，到到翻公司一攣呢個衫就一長就冬天嚟，一兩個錶咯，原來戴一個再戴第二個。 哇！係我嘅最咩啊？最冇記性啊！ 最冇記性 就係記唔到人名咯，我成日都記唔到人名，因為可能即係每次工作。你是李小强， 我都是我记人好差， 记人好差， 我记人好差， 我都系。 但有啲人真的好叻， 但其实有时我喺度谂， 几次都唔记得咗叫咩名。 但有时喺度谂，其实系究竟我记性差定系因为我工作上面成日都会切出 太多人， 太多人。 出得 material 咁系边一种？ 我都唔知，我分唔到。 我都唔知啊， 我记人名 因为太多记性好差。 系啊，唔系记人名啊，特别系。 我都系。 见过佢几次，我 但 系 样系记，记样系容易记嘅名。 我知我识佢嘅。但我唔記得咗佢 係咪因為而家我哋多咗用手機去記錄電話號碼咧，所以根本 依賴咗啲工具幫自己記啊。 即係我又用咩方法要記翻個人名呢我就會譬如我記佢英文名啦，我就會諗住佢個樣子，之後就會數 A 至 Z 嘅英文字母咯，睇佢個樣似翻邊個英文字母就諗佢。 咁啊，馬老師似咩英文字母？ 似。 哦，嗰個人係記樣係記個名嘅。譬如舉例，我帶個女朋友俾你睇，咁佢係日本人嚟嘅，個名水蛇春咁長。好啦，半年之後 咁長啊， 咁樣長 呢個名字。 好啦，咁去到半年之後，你街道你見到我女朋友，你話啊，我記得係 Dr. Murphy 嘅女朋友，不過唔俾你叫咩名。係 啊，我係啊， 定係會話。我记得你叫咩名啊？不过唔知道你边个、 哦， 我梗系记得人嘅样子多过记个名啦。咁人就系记事过嘅咧，系永远好过记啲 concept 啊，啲信息嘅嘢嘅，嗰啲系真。 所以又有啲记忆法嘅话，就系将佢嘅就用形象啊嘛， 形象咧 系 视觉化咗佢啦，会好啲嘅， 系 啦。咁我最离谱就系试过搭飞机去到机场，个空姐话。你应该琴日上机，唔系今日上机，我真系试过啊！ 你咪拖延啊！你咪拖延啊！ 我就 试过 拖延啦，即系 嗰个唔理 啦， 拖延啊嘛！ 大概印象上机啦，嗰日系啊，跟住买嗰张飞机票。 咩票啊？其实你呢个 topic 系咪上个礼拜讲？点解上个礼拜讲？你拖咗 成个礼拜， 拖咗 成 个礼拜，一年啦。 但系呢个唔系最离谱，最离谱咧就系上个礼拜我经验咧，哎呀，我真系。聽到個信息咧，又感動，不過係好羞愧嘅。點解咧？就係嗰朝早收到個信息就話：啊 ，Matthew， 今日係你媽媽過身八週年啊！我今朝咧為你爸爸你媽媽咧開咗台彌撒，係我學校嘅老師一個神父。 啊，佢記得啊，反啊， 佢記得，但係我唔記得啊！我收到之後我就好感動，第一方面就覺得哎呀好慚愧，就係自己媽媽離開咗八週年，我自己唔記得咗。 但 係 佢咁犀利嘅， 佢記得。 佢咁多學生，咁多嘅朋友。 因為佢個手機抹低咗你哋嘅郵遞啫。不過佢都有心，就係佢重視嗰樣嘢咯，佢提 起咯。冇錯， 咁我記得一次啊， 好感動。 Yoyo都講話咩？其實你想唔想做嗰樣嘢，或者記唔記得，其實好重要就係。 你冇心咯， 有幾重視有幾重視嗰樣嘢，係係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提醒嚟㗎。好啦，咁最尾就話啊，咁點樣克服個拖延咧？你有咩辦法啊？ 冇辦法， 即刻做咗佢， 即刻都係即刻做咗，即刻做咗佢，係即刻做咗佢啦。 同埋我覺得要嚴厲啲，就係當你做唔到，你可以俾少少懲罰自己咯。 嗯， 即係譬如我例如我分享，我到而家我都覺得係懲罰緊自己嘅，就係我喺 Covid 嘅時候咧。我買咗一個好即係好中意嘅銀包，幾千蚊，我未試過人生買幾千蚊嘅銀包，我覺得好奢侈，但我覺得銀包我真係好中意，我買咗之後，我用咗一年之後，我搭的士有一次我唔見咗，我之後我同自己講，除非我真係遇翻一個好中意嘅銀包，否則我唔會再買銀包。所以我而家就係繼續係用呢個金翅垃圾袋嘅一個袋裝住，係咪啊？即係朋友話點解你唔用銀包？我要懲罰自己，我到而家我諗兩年咯。 系， 我都仲未过到自己个关。 惩罚自己啊！你都可以拖延去惩罚自己噶嘛？拖延咗，拖延咗耐少少去惩罚自己。 系 一个 后果提醒自己，后果可以好严重嘅，提醒自己，所以唔好再做啦，要提自己做啲嘢。 我觉得有时如果你你可唔可以话俾人听啊？即系其实你要做嗰样嘢，你要话俾人听嘅话，我觉得会有啲压力嘅，即系有啲群众嘅压力嘅，就系系啦，即系系啦咁咯。 即系用人哋帮自己 系啦 ，publicly 公开咧讲你想做啲咩嘢，咁一有人对你有期望嘅时候咧，就算你对自己。咪求求其其咧，你唔准你哋人失望咧，有壓力即系咧要做好啲。 但未必個個都係得嘅。 我哋上個半年前做嘢咪見到表弟做唔到咯，我就做到啦，我唔想衰過佢。佢就本命繼續唔做，即係因人而異啊！ 即係 work 嘅，因為我又攞翻阿懶嗰個體重管理啊，因為我係唔想令阿懶失望，所以我就逼自己，我一路食，其實我唔想食嘅有時，但唔得，我應承咗阿懶，我要食多啲嘢，之後就食啊食啊食食食翻多啲。 其實增肥都係好辛苦， 好辛苦， 其實真係一個好辛苦過程 嘅。咁頭先另一個解説就話咩啊？啲人唔肯去做係因為完美主義者嘛，咁點樣克服完美主義，令到自己咧冇拖延咧？ 我知道接受自己嘅。唔完美， 接受自己唔完美啦，系啦，或者同自己讲呢个世界上 系 冇 完 美 啊嘛， 只系有肥美， 肥美 就好似三文鱼有肥美，阿表弟身形肥美，但呢个世界冇完美嘅。 其实真系嗬，你要完美都唔知道边个阶段先叫完美， 冇错， 永远有更高更好。 尤其就系艺术啦， 系啊， 咁啊 系，系咪啊？冇得啱唔啱，系咪啊？冇嘅，系冇呢一种咁样嘅界限喺度。 所以同自己讲就话，我唔求质，只求做。就算想話啊，嗰六篇文章咧，其實我點樣自己最尾可以開著啟動去做咧？就係 亂寫， 冇錯，我寫我先冇錯啊！我唔使教到你啊！我 亂寫， 所以寫我先得。 我做你可以咁誠實嘅，你最出書嘅， 但係真係成功喎！ 不重質， 冇錯啦！我拖完之後咧，我慢慢再翻轉再修改咯。 但 係 咧，你開始咗先，係 啊， 冇錯。 呢個都係執行功能咧，其中一個叫 task initiation， 千里之步，此人最難第一步啊！你及步寫咗先啦， 冇錯，做咗先啦，先講啦，係 啊，真係 OK 嘅 work 嘅喎，係啊，咁呢個就係即係。盡質不盡量嘅做咗先係啦，所以日本有個哲學咧就叫 kaizen 喎。你聽到呢日文字咧，諗起咩中文字啊 ？kaizen 開始 開始 改善 啊，改善 係喺虛漢字寫改善嘅背後嘅哲學咩？就話咧就係改變。佢個善意思咧係 wisdom 咁解啊。佢話咧你想帶嚟一個改變咧，想嚟一個進步咧，其實係要改變。不過咧有一個智慧嘅方法，佢個 principle 咩咧就係 one minute principle。所有嘅啫，做一分鐘啫。佢話點解咧？因為所有幾難嘅嘢咧，你唔會 affirm 到一分鐘嘅，你一定做到嘅。 又係喎。 但當你做咗之後，你發覺，咦，你啟動咗咧，發覺，咦，又自動波想繼續做落去嘅咯。 係啊。 咁所以話啊 ，Kaizen 其中一個方法俾佢克服就係啊，點樣去啟動咧？就係做一分鐘，冇講咁多，冇諗一分鐘啫。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嚟嘅。 但係 Dr. Matthew 有個朋友學吉他，佢都有彈一分鐘嘅喎。雖然聽唔到佢彈咩，點解佢最後都冇彈嘅？ 但我唔准你喊啊，表弟， 冇出声，系啊，佢完全冇出 声。佢有学过，佢真系学过嗰阵时，佢有跟老师学噶， 跟有跟老师学， 佢跟老师学。 佢话咯， 佢话咁可能个老师唔系 Miss 咧。 哦，如果 Miss 就好啲 ，Miss 会好啲嘅。 Miss 佢有嘅，学唱歌咯，系啦，但系学咗第二啲嘢。 学啲嘢系啊？喂，头先讲话咩？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咩啊？ 新。 冇错啦，有啲成功嘅人士咧。佢哋咧通常有早起嘅習慣喎，係咪啊？你邊個係早嘅？嚇， 早起㗎， 五點鐘起身做瑜伽咯。同埋 meditation 我今日出門嗰時咧，特登睇翻本雜誌啦，係幾年前日本買嘅。本雜誌咧其實我唔識日文嘛，但係見到幾個漢字就係起 早， 跟住睇啲文章咧，變啲相咧，已經係啲明星啦，都要講啲 唔出誒啲好多出名嘅人或者唔出名嘅人咧，就係佢哋每日起身早起嘅習慣。咁、通常早起嘅人咧有啲咩習慣？譬如做瑜伽啦、做運動啦，你 食個好嘅早餐啦， 食計好嘅早餐咧，仲有咧 plan 下你一日嘅行程咯。 plan 下行程啦，有啲會做瑜伽啦，有啲做 meditation 啦，啲做運動啦。咁、你知唔知 Bill Gates 起身會做啲咩啊？ 游水嘢， 佢会跑步一个钟头、然后咧跟住咧上网咧睇啲唔同嘅大学嘅教授咧讲唔同嘅 topics 去增进自己嘅知识。 佢睇好多书噶，好多机噶，乜、都睇噶。上次天文下次地理 系啊，巴菲特啊，每日系睇500多页嘅书。 系啊， 每朝早好早起身。 佢有 list 噶，佢有时会话俾你听，佢就今年里面佢睇咗咩书噶，好得人惊噶。 咁啊 ，Steve Jobs 咧，佢每日做一个动作，同阿先小杨喺度讲嘅，佢话每日朝早起身咧会对住块镜， 话俾自己听。 系啦、 你得嘅， 唔系啊，佢话今日系你最后一日嘅人生，你会做啲咩嘢？咁佢發覺自己就係，如果每日對住塊鏡，我問自己想做啲咩嘢，如果我冇做到嘅咧，我知道遲咗幾日我係 say no 嘅話咧，我要帶嚟改變咯。係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習慣啦。 好。 咁啊， 我哋要學 起早嘅，唔係早起嘅鳥兒有蟲吃。咁大家培養個新嘅習慣就係早啲起身，俾自己目標。咁我 都唔食蟲嘅。 你唔食蟲啊？咁會俾蟲食你嘅咯。 咁你食？ 好啦，我哋今日最尾咧，譬如做一个简单嘅练习，一个2024年一个好嘅开始。 好， 咁啊，大家咧慢慢，如果适合嘅话啦，可以大家埋合埋双眼啦。咁啊，练习好简单嘅啫。咁我哋成长唔同嘅阶段咧，都有唔同嘅目标追求。读书嘅时候咧，可能追求成绩啦；工作嘅时候咧，可能俾心机去做嘢，希望得到赞赏认同。甚或咧，段关系你提起勇气追求一个你心仪嘅对象，咁你成日回想自己一个好难忘嘅目标，你曾经好付出努力噶，最尾你达到。咁我想问，当中你曾经遇过啲咩困难呢？咁最尾你点样会成功嘅？当你能够成功达到你嘅目标嘅时候咧，你有啲咩感觉啊？好啦，咁啊，人生去到呢个阶段，你仲有啲咩梦想要去追求嘅？点解今日你冇采取行动去实践你嘅梦想嘅？今日听到唔同嘅分享，你会用咩方法帮自己唔好拖延去实践你嘅梦想呢？人生只得一次，你珍唔珍惜自己嘅生命啊？你爱唔爱惜你自己呢？你几时愿意实践你自己规划嘅人生嘅蓝图呢？如果唔系此时此刻，又系几时啊 ？If not now, when？ 莫等。不会复来，勿让青春偷偷消逝去，莫等待，莫等待，春风吹过暴雨来，浪蝶应悔当初不自爱。莫等待，别恋咁留意，识取少年时，发奋上进不容迟，同聚今朝共立志。 今日呢一首莫等待啊，19度嘅温顺系10度，70%。星期二快到中午12点钟噶啦，新闻之后我哋开始哦，继续上堂。今日上咩堂？就系、是、西班牙牙牙学语。 1月2号星期二，我哋先听12点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后翻翻嚟咧，仲有一个钟头嘅风骚浮人，一齐讲下西班牙卷下嚟啊！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咩啊？ 西班牙牙学语， 西班牙牙学语第三堂。 Feliz año nuevo！ 因为怕你唔识啊，老师要带住你啊，系啊， 好开心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今年有啲咩新年愿望啊 ，Billy Sir？ 今年啊，我嘅愿望系啊，第一就系啦，就要去即系大家一起去西班牙 啊，好嘅嘢。 Billy Sir 请， 更加好， 冇问题啊，冇问题，一起去。 除咗呢个之外嘅话，有冇啲咩嘅新年愿望啊？可能祝福大家，可能是身體健康啊咁樣嘅話，用西班牙話可以點講？ 西班牙話點講啊？如果祝大家身體， 通常有三樣嘢好重要嘅，咁呢個隨時都可以 wish 人哋嘅。咁一個咧就係 salute。 哦 ，salute，salute 啊 ，salute 即係健康啊 ，salute 即係身體健康， 係啦。唔係向你敬禮， 係咯，我以為敬禮添 ，salute 咁樣係。其實都係，其實都係 音差唔多嘅。 唔係，淨係一樣串法啦。 係啊，係啊， 一樣， 因為有啲係啊，有啲人會用呢個字嚟，因為 salute 即係係啦，即係英文咩 salutation 嘅， 啊， 就 salute 啊，其實呢個都可以用嘅。 哦， 咁 salute 啊，即係健康， 健康係啦，係啦 ，salute 啊。第二樣嘢咧就係。dinero， 哇，我中意啊， 钱， 冇错 ，dinero， 我以呢 个女朋友咧， 咁啊，咁越嚟越多咯。 但系 佢呢个钱咧，系咪冇横财正财嘅意思啊？我哋恭喜发财咁噶嘛？ 咁嘅啫，冇啊，系钱就得噶啦，唔系，即系冇咁简单噶。 我谂嗰个即系个谂法就系有钱咧 就得噶啦， 系啦，就冇嘢需要噶啦， 冇嘢噶啦， 唔系即系冇。 唔好理佢点样 啦，系啦，即系个人就会自然 好啊。 第三样咧，老师 啊，第三样最重要啦， 爱啊。 按摩， 按摩，按摩， 先啦。一一问嘅男女朋友啊， 系啊， 就系 按摩， 按摩。 咁女朋友同男朋友有冇分别啊？ 有噶 ，Nobio 同埋 Nobia，Nobio 同 Nobia 系 啦 ，Nobio 就系男 ，Nobia 就系女。 系啦系啦， 我想多啲女朋友系点讲啊？ 唔好 trust Nobia， 唔好 trust Nobia， 唔系佢想多啲啊， 系啊， 即系佢已经好多啦，不过要再多啲， 冇错。 咁我哋加个 mas， 即系多啲， 多啲系啦。 咁成句点讲啊？ 加个 I want 啊， 哇 ，Billy Sir 真系犀利啊！ 系啊，你讲下你自己讲一次啊，呢个系你嘅愿望嚟噶。 Quiero， 嗱你讲唔到就冇。 Quiero， 哇！ 九龙队就 九龙队 食烂泥啊嘛， 九龙队遇到啲九龙味， 好浓烈啊九龙味，同韭菜味差唔多。 九龙片九龙城嗰边， 北部九龙， 北九龙。 好呢个， 你好啦，有你只嘅喉音， 试下 嚟啦嚟啦，我读一次，我读。 好， 嗱你嘅愿望啊，你愿望啊。 Quiero más novias。 Yellow must novias， 哇！ 喂，即刻听到人开门啦，即刻有 novias 出嚟啊！ 今日演包死啊， 成班少女扑入嚟啊！ 你好啦，好啦，咁其实我哋有啲个问吓，有咩愿望？健康啦 ，salute，salute 啦，系啦 ，salute 就得啦。 即系就讲 salute 就已经 OK 噶啦，系嘛？即系新年嘅时候同人哋讲。 系啦， 咁祝你健康唔使讲，祝你 嗰个， 祝你啱啱想讲 嗱，呢個Kiero 咧，即係我要啊 ，I want。 我要 Kiero， 即係頭先佢講啊嘛， 係啦係啦 ，Kiero must。 即係如果我係我想要嘅就係Kiero salute Kiero salute Kiero salute。 嗱咁不過咁 salute 一定有嘅，不過你想有好啲嘅 salute。 must salute 咯。 Kiero salute， 咩都落個 must。 啱啦啱啦，開始砌緊啲字啊，係啦。不過我哋唔用 Kiero， 我哋就因為 Kiero 係 自己， 我要 啊 ，want 要捉人， 係啊捉人嚇，即係其實係一個 wish 嚟嘅，係啦。咁我哋就用 the sale，the sale， 誒 the sale salute，the sale 係啦係啦 ，the sale salute 係啦。 OK， 使唔使加 buena 喺後邊㗎？ 可以 係嘛 ？buena 就 the sale salute buena，buena 即係我哋上一堂學咧好啊 ，good 啊， 即係健康好， 健康 係啦係啦，即係好嘅健康。 I wish you good health。 Thank you very much。OK， 不過咧，不過就仲爭一個字嘅嚇嗱，因為 wish 係我 wish 嚇，咁不過我 wish 俾你 嚇， 所以我哋就會加一個 to you 呢個係啦，咁我就寫 the the sale。 哎呀 ，the the sale 係啦係啦。 嗱咁寫曬， 咁成句咧 嗱咁， 你冇錯啊！ 我鬧佢，我唔係話你。The Diesel Salute Buena Buena Buena Buena Buena Buena Buena 係啦。嗱咁呢個我嗱我改一改少少啊。 好 嗱呢個字咧就 Buena 咧嗱，好似 Buenos Dias 咁啊，即 係 Good Day。誒點解唔係 Dias Buenos 咧？即係個 noun 跟住個 adjective 啊，不過而家個 adjective 喺呢個 noun 之前。 係咯係咯，你上次話個 adjective 喺後邊㗎嘛？係 啦，因為呢個 adjective 喺個 noun 之前咧，其實已經係 part of the noun 嚟嘅，即係唔係 description 嚟嘅。 哇！好難啊！ 好難。所以 你都話難啊？ 唔係都要記嘅真係， 你已經學咗一段日子咯。 所以咧，我唔係祝你一個好嘅健康。我係祝你有一個。已經是好的健康，即我不是祝你的健康會好， 是 我是祝你有一個 已經好了，已經好了， 我祝你有一個是好的健康，即不是祝你的健康會好， 哦， 明白 明白， 即你接回來的健康 已 經 是成事實了， 成事實了，就不是說你身上的會好一點， 嗯，OK， 所以有少少不同， 你會不會有一個分別的，就是其實如果你看的話，那個文法你可以寫下去的，即是說如果我現在身體不好的，那如果是你就可以用剛才你說的那個，就是你而家身體唔好，所以我先至會祝你有嚟緊有一個好嘅健康， 好健康 我就會用呢一個方法啦， 或者地方病緊咁。 所以咧，即係其實你要睇，有時你可能睇書嘅時候，佢先要咁樣，你就會明白，原來呢一個主人公佢而家嘅身體唔好嘅，所以我先至會祝佢喺未來你會有一個好嘅健康。 係啦係啦，咁呢啲係 醒目啊， 好唔係可以話叫做好 poetic 嘅。係啦係啦係啦，我估係應該係咁，你明唔明啊？ 明 啊！但係如果祝 成分效， 如果祝一啲人即係康復咧，又另外。一句嘅咯，即系譬如佢真系唔舒服， 我康复咁就我祝你有康复嗰个过程咯。 哦， 咁就祝第二样嘢噶啦， 有第二样嘢 系啦系啦。 O K， 好啦，其实我讲开话，即系新年咧都好得意嘅。虽然我哋今日就已经即系过咗我哋嘅 countdown 啦，咁但系其实咧喺西班牙其实好得意嘅。 系啊， 喺 countdown 嘅时候 都有 countdown 嘅。 系啊， 咁佢哋个 countdown， 佢哋会做啲乜嘢？ 特别习俗 嗰啲 系系咯。 嗱，咁佢哋就。最主要嗰個 tradition 咧，就係佢哋食12粒提子啊，係啦，咁 青提定黑提？ 係啊，有冇分㗎？ 有冇 混㗎？ 有冇混 㗎？而家新嗰啲冇核嘅，以前 同埋使唔使跟住個 countdown 食噶？拍唔切嘅喎，佢五秒鐘一下，五粒食唔切嘅喎，十二粒。 其實佢哋冇五秒鐘 嘅，唔使嘅。 第一冇五秒鐘嘅，係應該仲少過五秒鐘嘅。第二咧，嗰粒提子係好巨型嘅， 哇， 十二粒巨 提，所以係真係會佢有機會啃親嘅。 打架打架，點講啊？ 提子 ，OK， 十二粒提子十二就多謝， 多謝。 其實我哋好似冇學過一至十係嘛？ 冇啊， 係咯係咯，我哋一跳就跳咗十二。 O K， 多謝， 多謝，係 多謝， 多謝，多謝。咁啊 ，Brian 可以用你個西班牙 accent 啦。 多謝， 多謝， 多謝，多謝。 O K， 好似甩牙咁， 係啦， 好似可以走漏風咁樣噶。 多謝， 多謝， 多謝。咁提子咧就。Ubers，Ubers， 系 ，Ubers，Ubers， 多谢 Ubers。 咁如果系另外拉丁美洲嗰边就系， 好似 UV 咁啊 ，Ubers， 系啦 ，Ubers， 佢就 多谢 Ubers， 多谢 Ubers。 食咧，食嗰个字系点表达啦？食十二粒提子， 食 OK。咁啊，我哋学 Comer，Comer。 那些不要住了，我們好了，那還有、新年的話 我們遲些有機會講的 是的，除了吃提子之外的話有沒有東西喝 的會不會喝酒的 、那他們一定有、酒喝的肯定、他們 就不是喝紅酒，他們就喝、那個 提子酒 Gava， 叫做 Gava， Gava， Gava， Gava， Gava 就是一种好似sparkling wine， 红酒嚟， 即系好似香槟， 香槟咁样， 系啦，系啦， 嗯， 咁 样， 系啦，就一定系啦，一定有嗰个， 串法就系 Cava 啊 ，Cava， 系啦 ，OK， 好 ，Cava 啦。 除咗呢个之外咧，系咪仲有一啲暖嘅酒噶？ 嗱，暖嘅酒咧，通常喺美洲嗰边就有嘅，佢哋就会煲一种。其實好似湯咁嘅，不過就係用啲生果啊咁樣。誒冇，即係生果嚟。 冬瓜 唔早有 冬瓜， 西洋 芥菜薑啊，芥菜。 咁嗰個飲品咧， 再放啲黑毛豬。 我操！ 抵死！老師啊，你罰佢啦。 放黑毛豬，放 係啊，可以罰人㗎，邊啲 生 罰人㗎？ 豬毛， 黑豬毛。 即係其實佢係揾一啲生果。 係啦係啦，唔同生果嘅嚇咁。 但係當酒飲嘅。 其实是一个饮品嚟嘅，咁因为嗰啲时间都系冻嘅，咁所以饮呢啲就会暖暖地， 会煲嘅， 系啦，咁不过就佢哋都会兴沟啲酒咯，咁通常就会加啲 rum 嘅， 哦， 系啦， 正啊， 系啦，咁所以佢哋呢个 叫做咩？ 呢个就叫做 Bonche，Bonche，Bonche， 系啦，嗱 ，Bonche 啊 ，Bonche， 系啦系啦，冇搞乱 Bonche 啊，嗱 ，Bonche 就系。就係平時唔係就係平時著嗰套嗰個 旗 袍，係啦係啦係啦，即係 啦 南美洲嗰個係啦，嗰個就 Boncho， 哦 Boncho，Boncho， 呢個就 Boncho， 就係 Boncho， 係 啦 係。喺街嗰度可唔可以有冇得叫㗎？就係一般 Boncho 咁樣㗎，即係有冇 嘅？因為嗰啲係喺屋企嘅嚇， 哦， 即係每個 family 自己都會煲嘅，係啦。 但 係 飲杯唔會 Cheers 咁 㗎，會 Cheers 咁點講啊？ 啊 Cheers， 你講，你食啦。哦，五四三， 等先，我記得㗎 ，Cheers 係 Salute，Salute 都 係 Salute， 唔係喂，清清咁嘅咩？ 千千 千千係有㗎， 千千都有， 係我記得係佢又係特別字嘅，千千咁樣。 不過我諗多數都會 Salute， 如果諗唔到千千就會講 Salute。 但我想問 ，Salute 就係代表健康啦，咁千千係代表有冇一個意思㗎？定係 穿， 定係一個聲。 我知，除涼。 你妹妹係咩意思啊？乾杯啊嘛，點會除涼啊？乾咁樣啊嘛。 我哋知除涼。 西班牙有冇西班牙妹 啊？係喎，可能會有喎。 捉咗嚟。 冇嘅，即係冇 exactly 嗰種嘅，即係佢哋有第啲遊戲啊。 咁會有啲咩遊戲？係玩 啲咩 㗎？佢哋玩啲咩？骰盅咁。 我記得佢係剝西瓜啦，係咪呢個時候玩？ 剝西瓜唔係呢個夢境 中間 嘛， 有個蒙住隻眼係啦， 唔係應該係 birthday 嘅時候， 係咪跌啲嘢落嚟啊嘛？嗰個唔係西瓜嚟㗎， 唔係亡靈節幫㗎， 變一突， 唔係咧講咗啦，上次 嗰個係生日， 生日時候做啊嘛。 嗱，我幫啲唔知嘅聽眾問啊嘛。 哎呀，好好啊！ 其實佢哋就冇譬如即係呢邊我哋見到嗰啲話即係幾個人坐低係咁猜嘅，通常都係一 group 人咁，大家講下笑啊，即係講下啲 jokes 啊嗰啲咁樣。 食下嘢啊咁樣。 即係唔興猜妹嗰啲嘅。 嚇，唔會嚇，即係唔會話要猜妹嚟 猜嚟猜嚟開曬。 係啦係啦，冇嘅，即係你係人人都飲㗎啦，即係唔使拖 住。玩啲遊戲去飲㗎啦。 自己就會飲㗎啦，係咪 ？OK。好啦，咁我頭先講咗有咁多啦，咁同埋燒炮仗咧，佢哋又會唔會有噶？ 有噶，嗱美洲啊，嗱西班牙我唔知有冇燒炮仗，不過喺美洲嗰邊咧就係好喺點講啦，即係好隆重嘅，係嗱，因為佢哋有兩次燒炮仗嘅，一次咧就係聖誕節，即係24號晚。咁一搭正係啦，平安夜一搭正 耶穌出世 係啦，耶穌出世咧，咁就會聽到 係 啦 ，bling bling 啊，全街都係嘅， 就好似我哋農曆年咁咯，年三晚 係啦， 全部街都係 bling bling 咁嘅，我諗10至15分鐘啦，因為佢哋嗰啲係 係咯，好似即係Chinese 嗰啲咁， 係 啦，就一條即 係一串咁樣， 係啦，不過佢係一卷啊，成一大餅咁啊，所以一燒我諗燒10至15分鐘。 但係佢哋嗰邊係可以容許嘅，係咪？因為我哋唔得噶嘛， 嚇，唔係佢嗰啲地方仲係即係冇 呢 個啲高樓啊嗰啲咁嘅，係冇高樓大廈嗰啲啊，所以仲可以嘅。嚇，咁啲細路譬如都可以喺街燒嘅。 哇！ 嚇，咁佢有好多款嘅，即係唔係淨係 Blimbar 嗰啲嘅，即係有啲佢哋叫火山，即係噴。 我哋都 有， 系啊， 即 系我谂套珠嗰啲啊嘛， 即系我谂喺澳门应该有得玩嘅， 系 即系嗰种咯吓，不过就 好危险咁样， 有啲危险， 其实系噶，有一定危险， 有啲危险嘅。 咁我哋点讲啊？而家系除咗你话24号之外嘅话， 咁新年都有嘅，新年都有嘅，即系31号晚又系跟住搭正12点，咁啊又系俾啲白兰。 咁咪好忙咯？你又要烧呢个炮仗，又要食12粒提子。 唔系， 咁做咗咩事？ 12粒提子系西班牙噶嘛？ 啊，你嘅名真系美洲嗰边。 炮仗就美洲嘅， 系。 哦，好啦，咁炮仗又点样讲啊？ 嗱，炮仗咧就 好笑啊， 好接近，好接近，因為佢係 P 字頭啊， 係乜嘢？ 真係炮仗？ 梗唔係啦 ，petardo。 Petardo 嗱 ，petardo 咧通常就係嗰啲一個一個燒嗰啲嘅，係 嚇，逐個燒嗰啲， 逐個燒，佢 一串咧嚇，即係成串落嗰啲， 有分㗎。 有嘅有嘅，嗱咁另外一個就叫Guedes 嚇 ，Guedes， 如果讀快啲就 Guedes 係啦， 都係叫炮仗， 都係叫炮仗嚇。咁你講 Guedes 咧，人哋就會諗可能係即係逐個或者一 串嗰啲， 係啦係啦，咁樣。咁不過如果長嗰啲咧。咁佢個名就 哇咁多唔同嘅名， 係啊係啊， 是但啦， 係咯炮仗咪算咯， 係啊，咁多嘅 炮仗都咁多個名， 哇好長啊呢個， 點讀啊？ 成10幾個字，Amedradora， 阿咩阿咩德拉亞多啦，係啦，阿咩 又 係 睇炮仗啊？ 其實 阿咩德拉亞多 啊，冇，你可以試下逐個音讀啊嗱， 阿 咩德拉 亞 多。 多啦， 哇！阿咩德拉就多啦，但系佢译翻嚟都系叫炮仗系嘛？ 嗱，其实呢个字咧系佢即系呢个名系其实系关于机关枪嘅。 哦，我哋即系寓意好似机关枪咁， 系啦系啦，就因为 哦， 即系机关枪就系咁叫嘅， 机关枪就咁。 即係譬如話炮仗頸，你真係好似炮仗頸。西班牙話有， 你食咗炮仗啊？啲形容人哋嘅脾氣，有冇 idiom 嗰啲㗎？有冇嗰啲㗎？ 應該冇用炮仗， 冇呢句嘅。 咁如果形容啲人炮仗頸咧，即係其實係即係好容易發脾氣啊！啊，炮仗頸係硬頸。係 啊。 系啊， 容易发脾气 系啊，容易发脾气，就容易爆嘅呢啲 一点就着啊， 容易爆啊 ，explosive 咯。 诶， 嗱，呢个系另外一种爆啊 ，explosive 即系唔系炮仗爆， 即系脾气嗰种爆，我要爆啦，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 系啊 ，OK， 我要 爆又另外一样嘢，嗱，爆系 explode 啊。explodar 即係 我要爆 爆 爆 爆 爆 爆爆嗰個 action 啦！ 即係你意思係乜嘢？我就要發脾氣啦！你唔好再激我啦！ 咁加翻頭先，我哋咪有個 Giello 嘅 Giello explodar 係啦，我想爆炸 Giello explodar， 呢個一定我學你嘅點唱。 要爆啦！冇啦，新年唔好爆，唔好爆，唔好讲呢啲啊！ 新年我哋都要爆，我哋要爆 show、爆 job、爆多啲， 仲 开心 系 嘛？ 今日都系咁 讲。冇错，好啦，喂嗱，今日时间差唔多，去到我哋今日尾声，学埋最后呢个系咩啊？ 我哋要爆啊！我哋要爆 show。 唔系呢个调转，呢个叫人哋 收声， 收 佢叫你收，佢学收声。 我都想 系 一加日加日真系 加 日系咁爹，即系你啦吓，所以你收声咁啊，加 日 加日爹，加 日爹，好嘢，大家一齐收声。 呢个好九龙，仲要系仲要 好九龙， 好咩？好旺角啊，好林街啊，嗰啲 好装住你嗰只九龙啊，知唔知啊？ 好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 点讲？嚟， 加日啫， 多谢 Billy 老师， 我系 Billy 神 啦，结束今日， 欢迎 单安每一个。心痛。 边拖手，需要紧，留下次先听古典那旧，一个人等到最后，回望曾累积的伤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埋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等罪嘅案件，法庭朝早听取答辩，控方开案宣读三项控罪，被告全部否认。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另外，法庭早前處理檢控時效法律爭議，並且裁定其中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並沒有超出法定檢控時限，辯方再提出質疑。負責審理的三個國安法指定法官朝早一度休庭商討，裁定控方原定的控罪範圍正確妥當，亦都沒有預時提出檢控，拒絕辯方修改控罪內容申請。跨年倒數和煙花音樂匯演過後，一度有大批旅客凌晨滯留在跨境直通巴站和港鐵上水站等車。運輸署說會審視今次情況，和相關部門商討能不能夠優化通關安排，方便跨境巴士流轉。考慮的措施包括在關口前的路口安排一些行車線專門給這些巴士，其他車輛就用其他行車線。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黄伯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烟花汇演之前，署方留意到南下的旅客比较多，在除夕中午已经要求直通巴营办商加人加车。他说在元旦凌晨大约三点之前，整体直通巴的班次仍然比较频密，但是其后由于关口较为挤塞，很多直通巴士被困在公路，无法立即完成北行班次再返市区。他又说看烟花之后即时返内地的旅客数目较处方预估已经很高的数字更加高。巴勒斯坦传媒报道，加沙中部代尔拜拉克地区一座房屋元旦日遭到以军轰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个人受伤。加沙卫生部门说，过去一日有至少156人死亡，令到冲突以来当地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21900人，当中三分之二的死者是妇孺。以军当日通报战况的时候说，以军战机随即在加沙炸死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马斯马。以军说马斯马曾经参与指挥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虽然以军在加沙的行动持续，但是以军说正是从加沙撤出几千个士兵进行训练和休整，为预期仍然会持续几个月的战争做准备。有加沙居民就说，一些以军坦克已经由加沙北部部分地区撤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真系真系到入心心输，我仲不跟流，好似脚软软难离。 唉，年近岁晚，听埋啲咁嘅音乐，仲死得两钱，一贫如洗冇饭开。唉，唔理咁多啦，不如搵条绳挂上屋顶，剩低呢只腊鸭，唉，晒一晒佢过年嗒啦，鬼叫自己衰烂到咩？唉，爬上张凳挂嗰只腊鸭先。 哎呀，老爷，老爷，万事有上梁啊，你落翻嚟先啦，你唔好做傻事啊，老爷。 哎呀，你冇掹我条裤啦，掹甩啊！ 哎 喂，你啊，阿春香，你做咩翻嚟睇我咁好啊？ 哎呀，老爷啊，唔通春香啊对你嘅心意系点嘅话，你唔明咩？落翻嚟啦， 都话冇掹条裤啦。 哎呀， 我而家千金散尽，家徒四壁 ，nothing， 冇能力再请你翻嚟执屋。何况你睇下，一眼见晒，一张席，一张凳，一条绳，一个人，同埋呢只魂归天国嘅腊鸭，我冇嘢要你执。除非我走咗，你帮我执骨啦！ 猜猜猜，老爷呢口水讲过啊，连落翻嚟慢慢讲咯。哇，你都口水， 你叫我呢口水讲过，我咪 吐咗我落我喺只眼度啊！ 唔好意思， 哇，搞错你， 唔系我唔落啦，系你一嚟到令我谂翻啲伤心事。 咩啫？ 如今我泪流满面。真系我想趁地淋啦，你又话唔倾，你真系太狠心啦，春啊！ 哎呀，春香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你企上我张凳度嘅话，我用我高个头同你讲嘢，你知我得五尺争寸半，我有啲攰啫，你落翻嚟先讲啦。 我落翻嚟都得。不过你讲我知你揾我咩事先得噶？ 哎呀，老爷叻叻啊！古语有云：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嘛。我今日嚟咧系想问你，十个月前咧嗱，老爷你解雇咗我啦，唔使我再帮你做姐姐啊，打理家徒细务嘛。咁春香咧就好声好气问你，老爷。你炒我唔紧要， 你睇你啲讲呢啲有咁嘅音乐， 差我三年嘅工资几时还啊？几时还啊？哎呀，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春香足足等咗你三年啊！你还钱啊？你个衰嘢！ 哎呀呀呀呀呀！阿春香，你听我讲，嗱，即系咁，平时你咧。你同我打斧头，唔系同我，你打斧头嗰啲，我已经只眼开只眼闭。如果唔系我对你仁慈，我报官拉你啦，坐监啦。嗰阵时边个照顾你年迈嘅老母啊母亲啊，系咪？ 我年迈嘅老亲啊，去年年底佢已经乖河归西咯，我无牵无挂噶啦，还钱啊你！ 啊，估到你咁无情无义。当日你贴钱俾小白脸，边个帮你瞒住你前夫？吓，后来你啊嗰个死鬼老公揭发你外边有个私生子，边个帮你开脱？边个摆你帮你摆和头酒搞掂晒件事？你讲忘恩负义？ 哇，听你咁讲，我做人真系好差。 系啊，几多黑历史？你话你吓数都数唔晒。 你计，老爷，你当日装隔篱嗰个王婆婆， 开门！ 啊、老爷有人揾你啊，我帮你开门先啦。 冇，阿春啊，我求你一件事，唔好开啊，唔好 开。 唔好，开门啊，七哥，我知你喺里面啊，快啲开门，还钱啊！ 哎呀，原来又系嚟追债啊！老爷，你今次真系唔死都一身散啊！等我开门俾佢入嚟啊！ 我求你，我求你，你最多咁啦。嗱，呢只腊鸭俾埋你，你留翻条颈俾我煲西洋菜腊鸭头，我俾一碗你饮啊！我唔好 开门啦！开个厅门入嚟啊！开门啦！还钱啊！ 腊鸭加埋你嗰张凳啊，仲有你嗰件外套啊！ 哇！你咁算咩都要攞嘅，但我外套里边空框框嘅，冇嘢嘅。 我就系啦，我嗰件外套里面乜嘢？都冇嘅，有几惨啊！快啲啊，你真系 欺人太甚啦！我 咩你我你唔好扎扎底底，又话你听， 好痛啊！救命啊！我咩而家好痛啊！ 老爷， 喂，岂有此理！咁耐唔开门，仲喺里面苟且？ 喂，先生啊， 你唔好误会啊，刚才佢想轻生，点知？ 哦，我知啦，我撞破你哋好事，结果呢条色中恶鬼一命呜呼。 系啊系啊系啊！ 唉，等我入嚟先啦，你真系当我 你点解会入咗嚟嘅？ 你真系当我三岁细路哥咩？定系未戒奶嘅苏夏？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嘅？扮死起身啊！打醒你啊！还钱啊！ 且慢， 咩事啊？ 若果佢真系命不该绝嘅，经先生你打两锤嘅话，结果佢条残命就系你犯上咗杀人命噶啦噃，你就要坐花厅噶啦。咁你系乡间年迈嘅老母亲，边个照顾呢？仲有你嘅前妻、你嘅小三、你嘅小四、你嘅小五、你嘅小 九， 仲有你嗰啲私生子一号、私生子二号，你嘅。 我俾面你，两日后我再嚟讨债。嗱，你叫佢小心啲啊，唔好咁快归西啊，否则他人我追到天脚底都要追到佢，要佢还债，听唔听到啊？死债仔，醒定啲啊！我走啦。 先生慢行，唔松啦。 哎呀，去到边处啊？ 老爷， 哎，你仲喺度嘅？ 你放心啊，你未死得。 哎呀，我宁愿死咗佢啦，争人钱冇得还食啊，俾人拍门，咁就真系一了百了，死咗就。 你死咗一了百了啊？ 系啊。喂喂，我死咗你做乜笑到咁样？嗱嗱嗱嗱，我知你诡计多端，你唔好谂埋啲伤天害理嘅嘢，你唔好害我啊！我同你死过噶。 我有计咧。 你有咩计啊？ 你听住啊。 哦。 只要你双脚一伸，所有嘅债主嘅话就冇嘢做到啦。到时啊，你嘅债务全部归零啦，咩债都唔使还啦，系咪好正先？ 系喎， 系咪啊？系咪 阿春啊，你果然够奸狡狠毒，不过我喜欢。 到时咧，仲有人送白金添啊？ 系 咪啊？ 系 咪啊？ 系喎，正啊，有白金收啊，好啊，好啊。 咪啫，所有嘅白金咧就以一添作五得唔得先？ 白金你都要作翻我？好啦，杀你！到时候我哋平分春色，耶！我中意啊，一于系咁啊，就死过去睇啦。 你话噶啦吧， 系 一于咧就搞场大龙凤。哇！前七老爷英年早逝，红颜薄命，天道英才啊！老爷，老爷。 喂，春香啊，春香。 喂呀！ 吓咩？ 你玩嘢咩？ 咩？ 你瓜咗老衬噶啦！ 系啊，我知啊。 呢度灵堂嚟啊嘛，你嗌咩啫？ 系啊，我知啊。其实咧，我想问我扮死真系得唔得噶？会唔会俾人识穿噶？ 哎呀，呢个时候你问我啲咁愚蠢嘅问题，我真系激死啊！ 会唔会？ 你放心啦，你一阵总之唔好喐。如果有人咧瞻仰为容嘅咧，我就会话 佢真得好辛苦啊！ 你把声恐怖过我喎。 系咧。 成块面烂晒，周身肿啊，仲好肿。 你话到我咁核突， 我就应该冇人敢入嚟望你噶啦。 死啦！我未试过扮死喎，有啲紧张。 扮下就惯噶啦， 扮扮啦惯。 你定啲嚟啊吓！嗱、 哦， 我出去打点一切，你唔好嘈啊！死人咧系唔会起身噶。 系咩？屙尿得唔得？ 屙尿睇下你点样啦。咁啊就挨下今晚嘅话，你到咗听朝一天都 屙尿 晒噶啦，唔好饮咁多水咯。你信我？ 哦，好好。咁我听你支笛，我就。行就行，企就企，嗱，你睇住我啊，吓吓，嗯。 诱惑到，请起立，一个鞠，再个鞠。 诶，死火啦，冇家属嘅，点算啊？秋香姨姨冇家属喎。 哎呀，边个？冇咁辛苦你呀、啊，你自己行入嚟啦。咁样你讲咩？又到啦，傻姐，哎呀，真系攰唔攰啫？你坐低饮啖水先啦、 人哋唔好啊，秋香姨姨啊，其实咧我又未做过堂官，咁、我话惊唔识啦，咁唔识又会点咧？会讲错嘢噶嘛？咁我咪乘机谂住练习下先。 哎呀，咪住啦！你头先入嚟呀，有冇放低白金噶？ 白金咩嚟噶？ 搞错啊 ，B B， 我真俾你激死啊！你咩都唔知噶你。 唔制啊，周欣姨姨闹 B B， 唔制啊！ 冇，我错，唔好谂，真系依立出嚟。系啊，其他嘢你带咗未啫？ 梗系有啦，周欣姨姨啊，嗱，你睇啱唔啱？ 睇过，寿终正。 个寝字咧？你做咩留咗个寝字噶？ 嗯，依依啊，嗱 ，B B 讲出嚟，依依唔准嬲噶，依依应承我唔准嬲先啊！ 我应承你啊！唔嬲唔嬲唔嬲，我唔闹你吓。咁你讲点解漏咗嗰个寝字先啦？ 因为 B B 唔识写歌字啊，嗰个字实在太深啦。 哎呀，明白明白，阴功咯，俾个咁深嘅字你写、 你知就好咯，谂咗人好耐咯。 哎呀，唔紧要，少咗个字嘅话会唔会不敬啊？ 唔怕啦，不如咧我哋改。英年早逝，呢、四个字我识写啊，依依。 但系咁、佢几十岁人噶啦，仲英年。 咁啊，B B 有计，我哋写其英年早逝，咁咪得啦。 哎呀，好聪明啊！ 好，等我即刻写先。 咁 弊啊！ 咩事？ 我唔够白纸啊，点算啊，依依？ 哎呀，霎时间去边度买字啫？ 等 B B 谂下先啊，谂到啦，横掂听日都火化啦，烧鬼晒啲嘢。嗱，我求其搣少少纸嚟写，最多系细张啲，唔怕啦，嗬？ 哎呀，咁细张，是但啦。哎呀，冇遗照喎，点算啊？ 依依放心，我跟过老师咧学习国画，等我即席画啱啱瓜老衬嗰位人添个样出嚟。嗱，不过为咗画得似啲咧。我觉得我是有责任入去瞻仰一下他的遗样的。 遗容啊，不是遗样啊。 不要啦 ,B B。 我错了。 你错啊。 哎呀你就这样画啦，求其啦。 不过冇纸喎。真系冇纸喎，搵唔到喎，点算好咧？ 咁啊， 我知啦。 点啊？ 我画喺幅墙度咪得咯。 哎呀，得唔得噶？画壁画？ 系啊，咪当佢显灵咯。迟啲话唔定咧，有好多人嚟搵我画遗像咧。咁我，好啦，等我嚟啦。人到，嘿，上游心生，举碗齐名我睇，男人老大食四福。女人嬲大，石高落我睇睇睇出睇。 道可道，非常道。天道地道，人道天道。黑道白道黄道赤道，乜道混同同同都无自己个无系非常道。我呸呸呸呸呸，胡说八道。 搞咩咧？出边咁嘈咩？又 B B 啊，又成咁样啊！知唔知今次啲白金执到几多咧？吓、总之今次就发达，唔使还钱，仲有白金执正一只啊！哎呀，肚饿添啊！点算呢？一日唔可以出得去叫外卖啊！有办法，隔篱灵堂我谂点都有啲祭品啩。白饭冻两筷，仲有筷子添，唔使问借筷子，一定冻两支筷子。加条鱼，两嚿烧腩仔，哇咦，仲有烧酒，哇，两条蕉，哇，呢个男定女嚟啊？冻两条蕉啊，仲咁奇怪，冇听。哎呀，我真系好命啦！好，即刻喺骨嚟灵堂攞嚟食先。今晚翻覆，冇人嚟公公，正啊！开餐。好味。吓、估唔到啲祭品咁好食嘅，顶住个肚而家满足啊！呢两个橙唔食住啦，收喺边好呢？摆件衫里面先。男人都可以有两个橙嘅啫嘛，系咪？最开心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唉，后生仔， 鬼啊！ 冇阴功 啊！鬼啊！救命啊！救命啊！ 唔好救命啫！你嘈住我讲唔到嘢啊！唔带嘢嚟俾我都唔紧要啦，阴狮子都打一搭嚟啊，衰仔！ 对唔住啊，我应该唔系你个仔嚟嘅啫，我路过嘅啫，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大家晒！我前世系你阿爸啊嘛，今世唔系啫，前世唔系再前世 都系。救命啊！ 都话唔好嘈住我讲嘢啦，留低你身上财物当系买路钱，买路钱。如果唔系，过唔到今晚，攞你命，要你战师弟，知唔知啊？ 其实我冇乜钱嘅咋，阿姐唔关我事噶，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你 咩事啊？有鬼啊！我 惊 啊！ 你讲咩？ 有鬼啊！ 哎呀，肯定系条老嘢整蛊做怪啦！好，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B B 唔使惊，春香姨姨喺灵堂，好望眼瞓瞓落床。 唔好啊，姨姨，我哋真系要入去啊！唔好啊 ，B B 好 人唔生胆，你跟我入去。 啊，冇啊，我唔入啊，我唔入啊， 入啊！ 哎呀，请问系咪前府办事啊？ 喂，你系、 啊、有吓到啊？ 吓，我都冇朋友嘅，真系有吓到。 正是系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啦。到底故事发展落去会系点咧？边个先至系笑到最后咧？请继续留意《片段人间之百无禁忌之大吉大利之借尸还魂有借有还，还得先至好借咧！ Yeah! 伦理烂剧呢个故事今日播出第一集，剧名叫 续集， 烂剧系开心咁解， 系好期待， 系喜剧嘅另外一个形容词， 系啊，好啊，我真系觉得， 几中意啊， 继续， 我超中意啊，尤其是喺隔篱灵堂都落， 动两支筷子， 冇错，使换支筷子。百无禁忌，大家百 无禁忌，最紧要丰收 利是。 好，留意剧情继续发展落去，好冇？今日时间告一段落，听日啊，多谢阿小杨、李亮亮帮手， 耶！ 下个礼拜见你。 咁多谢你， 我系一份子嚟噶嘛， 系 唔多谢，收翻， 收翻。 我哋听日十点见， 耶！拜拜。